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星期一小张， 星期一小张张，早晨。 今日大暑啊，好热啊，记住饮多啲水。讲系鱼仔， 是日大暑，所有暑期作业取消。 好清凉啊！ 今日马老师舞蹈休假一天，我系马李氏。 李氏嘛， 好懒强，懒强。喂，早晨，早晨，星期一早上十点十四分，一号戒备数量仍然悬挂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6%，三小时风骚快活人正式开始。节目今日小羊羊放假，听日都系，今日礼拜都系会不在啲我哋直播室嘅，所以仍坐喺直播室有小强哥哥、小鱼姐姐同埋小朋友小张张。同你讲声，今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而家短暂时间有阳光炎热啊！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都系天气酷热有骤雨啊！听日就系风骚快活人。 第三小时节目《风骚快活人》啦，网上咧好多奇奇怪怪、林林种种嘅东西买啦，咁样有时咧见到一啲咧好似对你健康有效嘅，即系唔系食嘅药吓，讲紧一啲用品咧，有时你会唔会都有啲啊得唔得嘅咧？咁样，我记得我有一次咧喺一个网上睇咗一条片咧，有时啊，你咪见到啲人咧嗱，而家都市人好多嗰啲叫做唔系好正确嘅姿势咧，例如咧。我有时都俾人话嘅，即系话嗰个膊头咧向前啊，即系有少少向，即系弯弯地内弯咁嘅样。咁咧，我见到有啲咧就系话有啲压力衫一着咗咧就嗡咁样掹起咧，咁你就会停。 你又想买啊？ 我冇买到嘅，我觉得嗰样嘢。 我知你想买咧， 我冇买嘅。最近咧，另外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咧，有一啲系摆喺脊椎下边嘅一嚿板咁样顶起嘅，你记唔记得啊？有一次咧，你咪试一 我整断咗啊嘛，要我赔翻俾你 啊 嘛， 系啊， 唔好怀疑。佢嗰個比較老化嘢， 唔好提嗰個位啊！賠錢俾你， 係啊，我有賠啊， 唔係賠錢，係你買翻塊俾我。 係啊，係啊，我懷疑佢俾塊老化咗，佢同我一硬block。 其實我都有咁諗，你又中招啊！ 算啦， 算啦，變咗手法係嘛？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又有人買咗，跟住咧，我試下，我話喂，呢樣嘢其實。如果咁，其實咪唔舒服先嗱，有一塊揞住喺嗰個脊椎嘛， 舒服舒服嘅。 咁你要矯翻嗰個脊椎嗰啲位度，梗係唔舒服噶啦。 係，但係本來嗰樣嘢咧係俾你瞓一陣噶嘛，係咪？係啦。 咁點咧？ 最近咧，即係有朋友買咗一個咧，係俾你瞓一晚嘅，即係淨係當瞓覺揞住嚟瞓。 點會得咧？你喐嚟喐去㗎嘛？ 轉身㗎嘛？ 我都係咁諗，但係佢真係買咗嘛，即係試緊咯，係啊。咁我就諗啊，其實好多呢啲嘅叫健康產品咧，其實真係你都係買啊，你信佢你就買嘅啫。 唔係你買咗，你買咗你覺得你自己健康咗嘅啫。 係啊， 係啊， 其實係咁樣啱唔啱啊？其實唔單止你講緊呢個即係有型嘅一嚿嘢咁樣，譬如可能做嗰輪好多嘅，又話唔知點樣有啲嘢擺喺你嘅辦公室嘅 凳上 凳嗰度，繳翻你唔知點樣嘅就係坐得咁耐嘅啫。其實根本就唔應該坐得咁耐， 係 係嘛？即係令到你就你係要起身嘅，每半個鐘頭你就要起身嘅。若果唔係嘅話，你會有肌小症，以及嘅就係基本上你會擳住你自己有好多喺腳嘅血管咧，係會令到你血液唔流通嘅。咁啊引起有好多嘅就係話坐得太多係會引起病嘅，係人都知㗎啦。不過就係爭在嘅就係你會覺得啊唔係，我都要做一啲嘢照顧下我自己，或者做一啲嘢為我自己好嘅話，你就會買埋呢啲咁嘅無謂嘢咯。有幾多你曾經有講過嘅就係話自住喺高閣，到你唔知點樣去搬屋嘅時候，先發覺嚇幾時。又買過啲咁嘅嘢，又幫自己 sit up 啊，又話幫自己咩咩 ，sit up 你瞓喺度，你起身咪 sit 到 up 咯，啱唔啱啊？ 我尋日啊去荃灣啊巡視我嘅業務啦，有啲鋪頭，有啲商場啲鋪頭仔啊嘛，佢有啲咧就話免費帶住嚿嘢喺個頭度咧，就話唔知咩。我冇留意啊，即系都系健康嘢啦，啲老人家坐 喺度啦。即系你都知道系揾品嘢 啦。你想揾我啊？我话no， 即系你冇试到， 我梗系冇啦。但系 你试下翻嚟讲啊嘛。 有，我分两场。第一場我冇事，因為戴喺個頭嗰度，我覺得好奇怪。 係點樣可以形容一下嗰嚿嘢係咩嚟嘅？一個西瓜咁樣啊？ 電單車嗰啲頭盔咧，咪半截嘅。 冇錯，即係西瓜咯。 系啦， 西瓜嗰只咯， 落个头度，然后啲线咁样插住啊。 系，搵嚟做乜噶咧？ 唔系佢嗰个嘢好得意啊！佢话咪通血管咯，总之系 通咩血管啊？有啲咩塞 嘅 就通咯。 系啦，总之咧，同埋佢呢嚿嘢咧， 同埋戴几耐？我想问啊。 半小时，佢话试戴啫。 哦， 俾你试戴啫。 咁你喺屋企要戴几耐啊？随时都可以戴， 系啊，随时戴。 即系每日 戴 半小时又戴， 即系嗰啲 sales 系咁噶啦。 你咁讲啦， 睇电视又戴， 系啊， 你戴完俾我咁戴， 即系总之唔好裁系咪？ 系啦，系啦，咁佢嗰个嘢咧有啲特色嘅，插咗之后咧。个白色个嗰个头盔 有光嘅， 然后系有啲灯喺度闪下闪下闪下，然后我听到个人话 出街几靓啊，我觉得咁。 原来 你戴住出街， 我听到有个人话：嗱，你听下，你啲嘢啊走紧运行紧 啊，喐紧 啊， 系啊。 我心谂下啲咁 都，你唔戴都系走紧运行紧噶啦，唔通停咗喺度咩？ 运行就死啦，真系。 打开血管啦，咁样。 冇错，咁另外咧，去到荃湾另一个大百货公司咧，有一嚿嘢咧系坐嘅，又话嗰嚿好似你话 我知道你讲紧边一嚿嘢啦，摆喺你自己系啦，发热嘅又有， 发热嘅 冇错， 咁就坐喺度啦。咁我觉得 咁可以点样咧？又系血液流通系咪？ 攰攰地咁坐， 都冇损失啦， 跟住点啊？ 冇损失啦， 再讲一点啊？ 跟住 佢而家問係咪舒服咗好多啊？ 我想問清楚，佢係咪頂住你個 pat pat 後邊嗰位啊？ 係啊，總之好似係 L 位啦，一個咁樣 發熱嘅， 係啦，發熱嘅， 硬嘅定係軟嘅？ 硬嘅。咁同埋咧，佢有少少光嘅，紅色透出嚟嘅， 話嗰啲紅外線。 係啦，然後又變咗 又運行緊啊嘛， 又運行啦嗱嗱，你個身體啊唔係幾好咧，所以咧唔係好著嗰啲。 係啊，係啊， 曬係咁樣， 冇電都唔係好著嘅啦。係啊，跟住咧。 跟住佢又話：嗱，而家咧，二萬幾，你可以分期。 二萬幾啊， 舊嘢，佢你可以分期噶。咁我話有 可以分幾多期？可唔可以分20年？你同佢講。 嗱，呢啲説話咧，做得咁樣。 呢啲咪叫傲客？傲客之道。 但我真係覺得好。即系咩人都有啦，我都系追求健康。 咁就乜嘢类型嘅嘢都有。 系啊，咁你自己去选择， 你自己选择啦， 真系自己选择。有咩严重唔舒服就去揾医生啦。 即系我嘅意思系话，即系其实呢啲咁嘅嘢就系你买咗你就要当自己就好咗噶啦。 系啊， 你买咗你用咗你就会觉得自己 OK 啊。其实呢个都系自我感觉良好嘅咋。 同意啊。 就算你讲嗰啲 supplement 都系噶。 啱。 有时你觉得就食完又系咁，唔食又系咁，但系唔知点解你又买咗咁多咯，咁你不如食啦，系嘛？咁人哋觉得佢就会问。你其實覺得點樣啊？都係咁啦。 我試過又有個朋友啊，佢送咗兩樽嘢俾我啊，佢其實想 sell 我嘅，跟住一個月之後有冇食啊？我話有。哇！你面色好咗啦。系啊，佢真系咁话，哇！你面色好咗， 即系其实你又冇食嘅， 你自己知咩事咯？ 我冇食，自己知啦。系咪好瞓咗好多咧？哇！睇你面色红润啊，点啊？有冇兴趣买几樽啊？咁样摆屋企都好啊。 系啊，好似我哋以前录广告咁样咯，都系咁样噶。录完之后嘅话，跟住俾个客听啦，个客就会听到就，我觉得嗰度可以激昂一啲啊。 系， 哦好啊。跟住你仲有另外嗰度嘅话，我觉得佢就系把声可以温柔少少。咁跟住我哋冇，系起身，跟住吓咩事啊？唔系要再录过咩？唔使噶，佢话你出去行个圈之后再翻嚟。跟住佢就佢录歌啦，跟住你又播翻头先嗰啲，好好多，要有录歌啫，有几时有好歌？你都系咪试过啦？系咪？系啊，我录过20个 version 俾佢，到最后尾用第一个， 一定第一个， 都系一样嘅啫。佢觉得你做咗，同埋我俾咗咁多钱你，你搵到一个我就 OK， 咁咪好蚀。 同意啊！ 所以佢哋要录20个，到最后尾都系要翻第一个。 若干年前咧，做广告咧，我同个客咧就走咗去对面街。街嗰個電台嗰度，就揾咗一個我啲同學踢波同學咧。 你小心啲講嘢啊！隨時我識 踢波同學去錄廣告啊！嗰個喺度坐喺度，佢因為我個朋友咧，佢唔係好熟，咁啊，我又幫佢做嘅呢個廣告，咁啊錄啦，咁好專業嘅，錄完之後，跟住佢話邊個好啲？ 我佢唔知道邊個好啲啊？ 佢即係 佢冇 judgement， 係啊， 想你幫佢揀， 係啦。跟住我話。哇！佢又話俾咗咁多錢，兩分鐘啫喎， 係啊， 真係兩分鐘。 其實係噶， 我話唔緊要啦，不如我哋出去行個圈咁樣，然後翻轉頭再咩啦。再但係最後佢其實咧都係人哋好專業嘅咧，一兩個真係夠有 嘅。嗱，其實問心嘅，你永遠你錄呢啲咁嘅嘢咧，你最專注嘅時候喺第二個，係咪？如果你話就錄多3-4個，我諗係10個以內啦，10個以內其實佢已經冇㗎啦，佢把聲係咁樣就係咁樣， 以及 就係佢入咗局，同埋嘅就係佢大。弱嘅嘢，講緊3秒啫嘛，你可以佢要飛咩把聲？ 你激昂啲又 sell 到咩？ 係啦，呢個有喂佢，我最好笑係乜嘢咧？就係開頭嗰唔知3個字激昂啲啊嚇，後邊嗰6個字嘅話温柔啲。我點樣可以喺10個字裡面嘅話又激昂又温柔咧？我到最後尾嘅時候真係行個圈翻嚟之後，跟住佢就好好多。 好嘢！ 呢個 我哋明嘅，我哋明嘅，即 係 從事廣告業嘅朋友嘅話，其實佢哋都真係好辛苦嘅，咁所以我就想讲，我呢样嘢就 系 感觉良好就得噶啦。 系啊，同意啊。 系啊，呢啲咁嘅嘢督穿咗，亦都冇咩好处，系咪啊？即系总之就系个游戏系咁玩， 同埋因为 顺住咁去， 多数都系专业嘅。 系，佢哋就系嘅，绝对系 啲专业人士。 冇错， 冇错。 其实行行有难处啦。头先我听你讲咧，嗰个推销员咧，其实做呢啲推销咧，真系唔容易。好多年前咧，我撞过2个 sales 咧，我觉得佢哋做嗰啲嘅推销咧，真系牙血都出埋。一个咧就系推销一啲咧，俾细路仔睇嘅嗰啲卡通片，定系啲教育嗰啲，成套40,000+。咁咧，佢话啊，买晒成套，睇完咧，佢 学英语啊， 甩声啦，英文嘅，系啊，甩声噶啦。 第二个咧就系有唔知两三万蚊啊，一啲吸尘机又系嚟我屋企咧，同我吸吸吸吸吸吸成嚿。 哦，我试过啦，吸你张床啊嘛，哇，几多尘螨。 嗰度识飞啊，嗰度识飞，几万蚊，我觉得佢哋真系几难做，因为你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嚟讲，买四万几蚊一 set 嗰啲卡通片得噶啦，你唔使理佢，佢怼个机入嗰啲带，佢喺度睇咧，佢就好似上完幼稚园咁嘅。 你冇买到啊？ 系冇啦，我正想讲嘅就系 sell 佢，梗系难做啦。 好难啊！嗱， 佢唔会 sell 到。哎、我想问佢哋，点解佢会 in the first place 会揾你嘅？ 嗱，呢啲咧就系嗰啲一个交一个客，譬如我，你可唔你唔买啊？你可唔可以俾个名字？咁佢哋就会咁啦。通常系佢咁样。 即系个朋友俾咗你个名 字，系啦，就系咁啦。即系一个 你个朋友都好唔够朋友、啊。佢都知道你 sell 唔到你噶嘛？ 系啊，结果你又交咗几多个名俾人啊？ 系咯。 我唔記得好多年， 即佢又有色哦， 佢一定有啦， 嗰啲係咪啊？一個交幾個，一個交，咁、我明啦，咁我明啦。嗱、又咁講，你話咧呢啲咁嘅嘢難 sell 嘅話，又唔係嘅，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咧，佢都曾經同我講過，佢就係話佢其實只要賣出一副、或者係賣出一個，佢個 commission 係好高嘅。係 啊， 講緊嘅就係、我都唔好講產品啦，好嘛？係、啦，其實佢就哇，又要成班人一齊咧，要上到去有某個地方嗰度有茶點招待你，聽一陣，大約係半個鐘頭到啦，跟住話攞一沓嘢，咁到最咩嘅时候又去你屋企帮你装，佢就话其实原来都卖得几好噶， 卖得几好噶， 同埋讲紧嘅就系都几万蚊噶、又话唔知整完之后嘅话咧， 健康 系啦，冲凉又得，洗头又得， 饮 又 得， 点样都得，跟住有好多人又话讲紧嘅就系，我有一个朋友同我讲嘅就系话，自从咁样嘅话咧，我觉得成个人都哇容光焕发啦， 啲头发又浓密，又系咁， 感觉良好， 系啊， 咁你真系冇嘢好讲， 系啊，你冇你又唔想你屋企人都健康噶嘛？ 又咁讲，我会觉得嘅就系话系啊，其实自然然，若果你真系饮多啲嘅话，其实基本上就系人都会好噶啦。哪怕是嘅就系乜嘢类型嘅嘢，啱唔啱啊？即系佢有冇帮你有几多虫咩咩类过咗咩都有，即系总之你饮多啲，你自然就会好噶啦。 啱啊！ 即系使咩有咁多古灵精怪嘢咧？咁样系咯，即系买感觉良好，其实呢四个字嘅话，真系可圈可点，啱唔啱啊？ 我决志谂一门。感觉良好生意 买咩？买乜嘢？ 未谂到， 咁所以其实所有呢啲咁样嘅嘢，日常生活嘅嘢咧，我觉得系 系 咪？又做多少少嘅话，或者系即系改善滴滴咁多嘅话，呢样少少，呢样少少，嗰样少少，嗰样少少嘅话，你自然就会好嘅。 即 系喺条总数嚟噶嘛，啱唔啱 先？即系有啲你睇完，你其实都唔知真定假。今日另外一篇文章好快讲，佢话男仔同女仔咧喺不同时间做运动有不同效果。我又觉得做就已经 OK 啦，唔使一定话咩时间，譬如早上、晏昼、黄昏。佢话因为男仔女仔咧又唔同嘅生理，咁所以咧对大家嚟讲咧最受惠咧可能系早上咧对女仔好啲，晚上咧对男仔好啲。咁但系睇完你都系要做噶啦，系咪先？你唔做就 完全同意你。stop 好多谢你。十点半听紧风骚法人，一号戒备信号，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十点二十分已经生效啦。听咧十点半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节目。今日股民喺十一点后出现，大家留意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宣布退出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的总统拜登，全力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分析说，民主党必须要采取紧急行动，几星期内启动提名程序，在极短时间内令选民相信接替拜登出选的人有能力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传媒列出在党内有力挑战贺锦丽的人选，包括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他是在中西部民望有增长的民主党人，曾经为拜登助选，亦都踊跃表达个人政治抱负。第二位是曾经在2020年参加党内初选的布蒂吉格，目前是运输部长，被誉为拜登政府内最优秀的沟通者，任内处理多宗棘手的危机。第三位是加州州长纽森，外界视他为2028年总统选举民主党潜在参选人，但是他已经表态支持贺锦丽，认为对方是击败特朗普带领国家健康发展的最佳人选。 翻嚟本港，一间网络安全软体公司上星期出现更新失误，导致全球多地的微软系统死机，又令到大量航班要延误或者取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认为，事件对企业最大的启示是保安方面，是不是纯粹只是依靠一间公司的软件，同时运行系统程式的时候，是不是只是在云端上进行，建议可以考虑其他后备方案，又或者采用不同云端系统等。对于保安局建议立法加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电脑系统安全，方宝桥说，除了要加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之外，今次事件某程度上反映保安软件亦都可以很脆弱，所以同样需要做好相关工作。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认为，将来就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立法，选择软件的时候不能够单一。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10:2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10:00，热带风暴派比安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09.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入同横过北部湾。派比安开始远离本港，但是同它外围环流相关的雷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日初时离岸和高地仍然间中吹强风，当派比安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一套戒备信号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63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35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4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3.64升3毫，中海油20.2跌3毫，腾讯控股370元升6元，盈富基金18.03升5仙，美团121.3升3.8，信宇光学科技45.5跌2.75，阿里巴巴74.35升5.5，中移动75.1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3.508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57.58，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3，人民币7.272，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39593点，跌469点。港金报2243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05.25美元，卖出240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啦，先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油荔村，西隧去港岛隧道入口范围稍为车多。 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稍为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大埔安邦路系有渠务工程，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嘅路段系临时封闭，而北区平斜路都有渠务工程。近住平原路嘅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大埔道六合村、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号星期日下昼2:30，红磡致富都会 L 七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联同爱心大使洪允谦、黄淑曼同埋 Vinny，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齐庆回归。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愿你受害人完结篇。 林坎终于认清自己，不惜牺牲前途，更改立场，从成功的辩护律师变为代表召寻应讯。法庭上，他深刻剖析受害人被性侵时无法勇敢说不的原因，公义最终又会不会得到伸张？ 国剧夜场，不愿你受害人完结篇，星期一、二、三晚上9:35，港台电视3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好，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院中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刚才讲到买一些东西感觉良好，只是但甚至有些东西基本上你买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是没有用的，我都买过。以前呢印象中呢最没有用的就是买一罐瑞士的空气，在这个瑞士旅行的时候呢，是一间那些叫手信店呢，里面写着一罐的轻飘飘的叫瑞士的空气，意思就是说你一开那就没了，那不开那又买来做什么呢？ 那你又买 是的，那时候真的出于游客那些叫做好像是但贪得意买来玩这样。咁而家美國咧有一間嘅大型嘅超級市場咧，推出一啲叫做末日嘅食物罐，成罐嘅嚇，即係裏面有各種各樣嘅，佢就叫 emergency food， 即係話咧，如果出面有啲乜嘢天災人禍困住咗冇嘢食咧，你可以食呢一個罐裏面嘅嘢，你會唔會買咧？咁樣佢大約係500至600蚊港幣到啦。咁呢類裏面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食物啦，有飯啦，有一啲嘅叫做批啦，有布甸啦，等等等等。咁你估可以擺幾耐咧？因為話叫末日食物啊嘛。 10年咯， 唔啱。 20 都未啱。 50 又不至於，佢係可以擺25年嘅。但係當然啦，25年你打開佢壞咗。可以點咧？我都唔知道啦。乜呢樣嘢咧？我覺得都係啲少少 gimmick 啊！即係如果你覺得誒幾得意喎，咁樣就好似我嗰陣時買嗰罐空氣咁，誒幾得意喎，其實都係買嚟半玩嘅啫，咁咯。你會唔會有興趣啊？對呢啲咁嘅 gimmick 嘢嚇？ 其實你買擺啲罐頭咪已經 OK 咯，係 自己買唔到， 即係佢聲稱二十五。 係啊， 即係個罐頭其實你有冇留意過佢可以擺幾耐啊？ 幾兩係 啊，三年咯。 係啊，因為佢有防腐劑啊嘛。 嗯， 係啊，可以擺好耐，但係我唔建議咯。 好嘅，如果你所有嘅嘢你抽乾咗嘅，其實真可以擺好耐。 係啊，抽真空。 我記得我第一次我會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有啲朋友喺 NASA 嗰度買一啲嘅就係太空人食嘅嘢咯。 嗯， 係啊，咁我就覺得幾得意啦。咁佢就所有嘅嘢都係真空包裝嘅，粒裝嘅。抽水嘅，咁樣仲佢嗰次買嗰個就係士多啤梨雪糕， 喂，好得意喎呢個， 品嚟㗎， 呢個好得意啊！ 士多啤梨雪糕一嚿咁嘅嘢嚟㗎啫，跟住佢話你擺喺個口嗰度咧，嗒嗒嗒嗒嗒嗒， 有雪糕味， 仲有士多啤梨雪糕味， 喂，呢個好玩喎，呢個有諗頭啊，係 啊。NASA 佢真係有嘅，係有個太空人，咁跟住佢就寫住嘅就係 NASA， 佢就係喺嗰度太空總署嗰度買俾我嘅咯，士多啤梨雪糕，好開心。 真係試過？ 有，唔係你有冇留意聽我講 咧？係 啊，佢買俾我，咁跟住佢就係我梗係食啦，咁跟住我食我就係冇佢一嚿嘢，一嚿粉咁樣嘅嘢，就一好大嚿嘅，咁要你就擺落個口嗰度嘅啫。你沖水又得，即係總之你潑咗佢啦。總之你就士多啤梨雪糕味咯。 喂，呢個真係正喎！ 有問呢 諗？有一諗，有一諗，我已經即刻諗到啦。佢 NASA 啊嘛。我叫 Masa， Masa 系啊 ，Masa 嗱，我哋出咩咧？我出火锅，即系中国人中意食啊嘛，梗系火锅啦，酸菜鱼，有冇得谂先？ 其实呢所有嘅嘢你抽真空都得噶， 系啊， 系啊，冇所谓噶。 含落口度，咦，辣辣，咦，辣辣地， 总之有嗰种 feel 就得。 系啊，我都 OK 啊，掂晒。 我谂其实佢只不过又系感觉良好嘅咋，即系你去到哇，就 系 放咗你去太空度咁耐嘅话，你想食啲甜品咁样，佢就话有含粒嘢咯，跟住我就话有个味咁，跟住你觉得 似地好嘢噶， 煎啊煎啊。 瑞瑞，你有冇发觉我 Masa 咧？其实系我同你嘅生意嚟嘅 ，M A S A 啊嘛， 系。 我冇打算同你。 我求下你啊！ 我抽你嘅真空就得。不过你话讲开真系买嘢咧，我谂呢一排大家都会好开心啊！因为咧就一年一度嘅书展啦。我琴日咧就去咗嘅。 哇，正啊！ 你都好似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我都出动咗， 我出动 啊！唔同嘅地方嗰度去睇下。 系啊，我扫街啊。 系啦，嗱，我不得不欣赏嘅就系所有即系去书展嗰度嘅朋友嘅，因为其实琴日咧我就系因为有一位朋友，佢就已经识咗好耐噶啦，咁啊就出咗一本新书。咁啊，一連三冊咁樣，佢就話啊，如果係嘅話，可唔可以請一啲嘅圈內嘅朋友去撐場咧，去做一啲嘅就係即係簽名會咧咁樣，梗係去啦。 點解你唔叫我啊？ 因為佢唔識你。 哦，明白明白。 同埋佢今次呢一本書點解我會去咧？係因為裡面咧亦都有講到嘅就係我拍過嘅電影啦，同埋我拍過嘅電視劇，咁就有一啲劇照喺裡面嘅，非常之珍藏，冇錯。 書展嘅主題。 咁佢既然話叫我要去嘅話，我梗係要到啦。咁我覺得係好開心。但是去书展的情况我是从来都未试过是这么严峻的。严峻的意思就是当我想着、啊、都应该会、周围附近到这么多停车场三点半。 哇最黄金时间啊。 我真的不知道其实我真的应该大胆问一问你。 当然是要问我啦最顶峰的时间。 因为我想着的就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停车场在旁边的话总有一个会泊到车啦是不是为什么原来不是全部都负。以及的就是有很多嘅一啲流水式嘅人潮控制咧， 啊、 原来有某啲位嘅话，以前系通嘅，但系而家唔得， 系啦， 上得去嘅地方嘅话咧唔得，只可以落。咁、所以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话咧，惨啦！我就好似个刘老老入咗大观园咁样，我应该要点样？平时好可能嘅就系五分钟可以行到去嘅脚程嘅话，我用咗足足 半小时， 差唔多半小时， 啊、 因为你 系 要兜一个冇错，你兜一个大弯。咁、我觉得嘅就 系 会见到有好多都好有神心嘅，即系一家大细真系会见到，冇错，可能系一个妈妈带住有几个小朋友，再拖住几个箧排队哦。 系啊， 咁就入去买好多啲练习啊，买唔同嘅书啊，咁样，我觉得真系不得不佩服嘅。以及就我觉得嘅就 系 维持秩序嘅所有嗰啲警察哥哥，所有啲工作人员都好辛苦，因为我谂有好多人同我哋一样，就系话平时呢个明明系过到嘅，又唔过得，嗰度行到嘅又唔行得，所以佢就不断咁有人问佢，你明嘛？都系问同一个问题。 我想走去边边， 我要入，我要入去去边，佢就不停咁答你，不停咁答你，不停咁答你。琴日仲要咁热啊！ 哎、所以我覺得都真係係一件事嚟噶， 絕 對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好好啦。咁入到去嘅話，我又發覺咁，個情況比我想象中嘅熱鬧喎、 啊。係、咁咪好咯。 係啊，會唔會因為禮拜日咧？ 一定會。 都係。 係咪啊？ 係啊，夜市可能會靜啲。 啊哈！咁我就3:00嗰時候去啦。咁我覺得都幾開心嘅，因為你見到嘅就係話真係有好多人都係哇買書係一沓沓咁買啦。咁、又見到啲家長嘅話就係真係拖夾咁樣，裡面仲好開心啊！有時佢攤開。咧嚟去睇下有啲咩嘅練習簿，成個件都係噶。 練習簿啊，唔好啦，唔好買練習簿啦，暑假。 佢係練習嗰啲做練習，唔係淨係練習簿咁簡單，即係佢練習嗰啲嘢。 係啊，趁書先買㗎。 咁所以佢就係我見到真係好開心，我都覺得好開心。 咁你有冇買書啊？ 我冇買啊，因為我朋友寄送咗幾本俾我啦。咁同埋就係因為我。琴日我覺得係工作而去嘅，嗰、個心情有啲唔同，你明嗎？ 睇書嘅閒心 係啦，我有行去唔同嘅一啲，即係可能出版社咁樣。我好開心見到嘅，譬如我本來想買嘅就係倪匡先生維斯理嘅系列，全部出翻曬啦。咁我就本來我有幾本嘅就係我冇睇過嘅，但我係想睇嘅。咁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因為工作嘅關係，我冇可能買咗之後嘅話去簽名啦、又或者就係即係簽攞即係。做完嘢之後嘅話，我再去買嘅話，跟住我又唔知道究竟我要點樣逼翻出去。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就覺得不如算咁樣咯。 你以後碰到呢個情況，打個電話俾我。我是小神仙 哦，即系你可以讲到俾我听，即系我应该要点 样？冇 睇 啦， 系啊， 我可以指点迷津。 我明白啊，咁你咧，你去边度啊？ 我去咗犀利啦，去咗旺角一啲商场啊， 系 几廿年冇去啦。 你揾咩啊？ 系咯，你揾咩啊？ 唔系我带啲 商场， 我带啲小妹妹去，喺外国翻嚟嗰啲小妹妹啊， 参观下， 佢哋想去， 佢哋想去睇下，因为嗰啲讲紧20岁，佢想去买衫啊。整指甲啊， 鋭 你帶買衫， 咪呢啲位咯。 係啊，我即係有個叔叔陪住佢哋啊嘛。 咁咪好危險咯。 唔係險，因為我去到嗰度。 唔係，係因為 我知啊。哇，鋭二你估幾多錢？ 20蚊。 唔得啊嘛， 25蚊， 真系噶， 系啊，25蚊喐一个，跟住 逐个逐个计 啊，系啊，嗰个妹妹问我，喐完咗一日 两个，你知唔知点解我会答到你啊？ 系， 因为我最近都想喐， 系 啊，咁样我见到嘅就因为开始跳街舞啊嘛， 系啊， 跳街舞就哇大大好多个耳环啊，你话揈嚟揈去，你觉得好有型嘅，我觉得就我争咁几个， 我咧终于品尝咗阿师打介绍嗰啲鸡蛋仔， 系 啊，佢有麻薯味嘅。但是因為我年紀比較大，我就覺得不太合 適。雞蛋仔裡面有麻薯，味道是不是有他介紹的那個冬蔭公味？有沒有？ 有，但我沒 有買到。 有些飲品的味道又有，深啡色的。 我知道。 是啊，咁我就試，我真係覺得我 麻麻地， 麻麻地啫。我最得意咧就係發覺，如果又興翻影相， 係冇錯冇錯， 影嗰啲所謂唔係叫貼紙相。我今朝問過我哋 嘅四格嗰啲啊， 係啊，問過佢哋，我唔記得咗叫咩啦。哇，有曬啲裝啊、頭飾啊咁樣樣，好得意，好古靈精怪。跟住咧，妹妹捉我入去影，我唔好啦。 係咯，真係唔好啦。 即係我覺得好肉酸啊。 係啊， 佢哋即係當玩，佢哋即係外國翻嚟嗰啲，佢話。想俾個套耳朵我打， 唔係你而家講緊嗰只嘅話，其實都係貼紙相，不過叫做嘅就係加多咗有其他嘅嘢嘅，就以前貼紙相就係你自己個人去 睇 咗啲乜嘢就影嘅啦嘛，咁跟住佢出嚟嘅話就四張相俾你噶嘛，佢而家出嚟嘅都係俾四張相你嘅，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會提供埋嗰啲假髮啊、眼鏡啊， 冇錯，道具、 小道具、 化妝啊都有啊，佢仲可以即係 WhatsApp 俾你嘅喎，好方便啊 ，send 翻啲相俾你， 係啊 ，send 翻俾我啊，咁我喺度。我谂紧可唔可以带个兔耳仔咧？ 结果有冇啦？ 我惊俾人闹啊，捉走啦！ 仲想叫你俾我睇下添。哎呀！ 所以咧，间唔中嘅话咧，都真系要去唔同嘅地方，我哋要去行下嘅， 转空气。 冇错。 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点样先可以长久呢？唔知你觉得呢个答案如何呢？佢话长久嘅关系需要嘅系用心，带住心嚟，自然都会带住心走。任何一场人同人嘅关系都系一场嘅交换，无论爱情、友情，对方眼里面有你先系最好嘅。如果对方眼里面完全睇唔到你，咁你所有嘅在乎都其实只系一个笑话。对方眼里面睇唔睇到你，你系感觉到，你要感觉到佢嘅说话、佢嘅言行举止到底系咪敷衍、系咪冷淡、系咪满不在乎。一道唔愿意开嘅门，你仍然系敲佢道门，系冇礼貌。既然得唔到回应嘅热情，对人哋你继续咁热情，人哋冇回应，都系一种唔礼貌。对嗰啲眼里边冇你嘅人，你将人哋过分摆喺心里边，同样都系一种冇礼貌。不如转身离开，保持一个合适嘅距离，先系最好嘅方法，最好嘅成全。时间就好似一个筲箕咁样，能够杀出去嘅多半系虚情假意，留得喺度嘅先系真心真意。人心怕冷，真情怕伤。人同人嘅交往，带上一个心，先能够换到人哋嘅心。如果对方完全睇唔到你，如果对方满不在乎，咁你又何必一直去敲呢道门？同样地，都系一种冇礼貌，倒不如转身离开。明白呢个世界上人同人嘅关系，有时系基于缘分。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失言莫莫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了，失了莫怪犯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走。 张国荣嘅《沉默是金》，早上十一点钟。 老细找我有咩事啊？ 啊，边个？嗰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马老师。 早晨，早晨。 点名啊？点唔点名啊？ 唔使点啦，我哋班得三个人一睇就知啦。 系啊，又 唔翻学， 又 app 又有爱有啊，系啊， 离晒谱啊！今日你知唔知我讲咩啊？ 猪， 冇错，猪，你哋嘅感觉系点啊？ 请嗰只猪， 好食。 好肥， 猪肉好食咯，粉红色好可爱。 你觉唔觉得猪好似有正面又负面咁噶？ 自从宝贝小猪乜之后，令到大家真系对于猪呢样嘢真系有个唔同嘅感觉咯。你有冇睇宝贝小猪乜飞？ 系啊，卡通片啊， 系啊， 系 啊， 好惨噶个古仔，令到有好多人都唔食猪肉啊。 同埋佢真系好，佢用只猪去拍噶，唔系卡通嚟嘅。 真的没有看过，你即是挂着看电视啦。 不是，我知道我们要什么嘛，要讲关于电影的东西。 还有你讲猪嘛。 猪呢真是又正面又负面。我们幼稚园接触的猪呢就是说，哇， 黑 猪，你没有剪指甲就吸只黑猪。但我们细个呢与此同时呢，过年有利是呢，你妈妈又买个猪仔钱啊，又 有啊，结婚嗰啲啊，生仔掉个金猪喺度啊。 哦，呢个你知啊，我唔知啊。 因为代表 咧 生好多， 系啊，嗱，猪 生养， 猪又好好生养嘅，一胎几廿只， 几廿只， 好多噶，真系好多只。所以咧，猪咧。你有冇发觉个家庭个家字系点写噶？ 嗯， 一个顶帽咁样，跟住下边嗰个嗰个团咁样就 系 个猪 字 咯。 始 字， 始 字 系 嗰 个就代表个 猪啦。因为如果你喺日本，你见到呢个字即系猪肉咯， 系 豚肉，唔系毒齿啊，齿肉 系嗱。以前咧喺中国旧系啊毒齿，以前咧好耐以前咧，佢哋觉得咧每个家庭咧。有豬先嚟一個家， 咁係啦， 因為咧佢最卑微嘅啦，最卑微到咧就係話有錢人又食豬，冇錢人冇錢人可能真係耐少先食豬啦，但係豬係代表 係 啊係啊， 殺一隻豬好緊要噶啦，成村人一齊分噶， 係咩？ 係啊， 有冇分啊？ 客家有噶，佢哋會係啊，因為炆豬肉嘅時候嘅話係真係過年過節好大件事先至會嘅，同埋嘅就係太公分豬肉啊嘛，係 啊 係 啊， 每人少少嘅咋。 嗱，你講得啱啦。猪又拜神嗰时咧，又整一只烧猪，系嘛？所以猪真系好紧要嘅，即系祭祀啊，专系攞嚟就系话，即系汤鸡杀鸭，或者汤食猪，就系咁紧要噶啦。咁猪，你哋觉得咧？除咗系呢啲之外，仲有乜嘢嘢噶？ 烧腩仔好味，我真 系 好中意食。 你即系除咗食之外，仲有啲咩系嘛？ 系唔紧要，我哋大家讨论下。哇， 猪 腩肉 好 好味， 真系好好食。 叉烧又好味咧， 好 重 味噶。 猪排又好味， 同埋好似听闻话系客家人系好中意食猪嘅。 点解咧？ 因为佢哋冇杀冇海鲜，冇龙。咁而就會豬可能嘅湯一隻嘅話，就可以惠澤有好多人一齊分咯。咁所以嘅就係唔知啊，我淨係覺得就係喺客家裏面嘅話，有好多豬肉嘅菜式咯。係 老師啊，其實豬除咗食咧，仲好多係做產品嘅喎，即係用品。 豬鬃毛啊嘛， 豬鬃毛啊， 個刷啦，豬之類啦，牙刷都有嘅喎。等等，其實我想講咧，先講食先啦，即係好簡單。 生仔， 嗯， 又系有猪嘅， 系啊， 猪脚姜， 系 猪脚姜，即系猪其实代表幸福、温馨啊， 佢肥肥咁样 好可爱啊， 啪啪都食得噶， 系啊， 猪尾又食得， 你觉唔觉得猪其实好幸福啊？ 我又 唔使做啊嘛， 食 饱 就 瞓啫嘛， 系啊，真系啊，食饱就瞓， 同埋好聪明嘅，但系 冇错， 猪真系好聪明， 系啊，蠢啊。 佢咁已經知道佢聰明啦， 係啊啱啊， 唔使做就唔做。 十二生肖有豬啊嘛， 有啊。 你有冇聽過嗰啲傳說啊？ 咩啊？ 即係點解邊個遲到又冇得做 啊 嘛？ 係啊係啊，即係關於 老鼠啊坐喺牛嘅頭上邊啊嘛。 老鼠同貓一齊 係 有兩個傳說嘅，即係十二生肖點解有豬啦？ 佢唔叫只貓起身，所以咧只貓就冇得入啦，所以佢好啦，又見親老鼠都要追佢食，係咪咁？ 冇錯猪 唔系讲紧猪， 我 知，即系佢两个传说噶嘛。 我回应翻，唔系，我都系讲猪嘅传说。 讲紧猪， 猪嘅传说，猪嘅传说。 猪有两个传说系咪？ 系啊，即系点解佢入到十二生肖啊？ 哦，因为佢长期咁样大家十二生肖要排队啦。佢因为咧就临一日之前嘅，佢喺度瞓着咗，佢冇翻屋企，跟住点不知佢排第日咯。 你讲呢啲 嘅，啲排队党都系咁嘅啫嘛， 系啊， 霸住个位， 之前嗰一晚就已经喺度啦嘛。 阿玉帝咧， 其他嗰啲就之后啦，第二日先嚟啦，佢走晒嘛， 就迟到啦。 我好攰啊，唔咯，我不如喺呢度瞓啦， 累紧啦， 系， 即系玉皇大帝， 系啊， 你佢真系好有创意，阿小睿睿，阿呢个细路长，因为佢意思咧就 系 话咧十二生肖，阿玉帝 要排队啊嘛， 系啊，入晒啦， 系啊， 一只。咁啊，猪就你 唔系个耳环好痛啊，系啊， 你做乜穿耳啊？ 我都戴咗三个耳环，我知男仔唔应该戴耳，我知啊，我而家剥咗佢啦，所以送俾你打算， 等你戴， 啊，继续， 系咁，因为只猪咧，佢最后好迟先到， 系 个玉帝即系有少少嬲嘅，我问佢你点解咁迟啊？佢话冇啊，因为咧行下肚咁饿，食嘢食完嘢有啲眼瞓， 又瞓觉， 又瞓咗一阵啦，所以其实猪系咪真系好可爱啊？ 好好啊，我觉得食饱就瞓，瞓饱就食。 能够用猪代表的人物是乜嘢啊？ 朱元璋， 朱元璋唔系， 佢姓朱啫， 系佢姓朱啫。 诶，猪八戒 系啦，猪八戒，喂，你知唔知佢系好巴闭噶？ 巴闭噶， 佢元帅嚟噶， 系啊， 天逢元帅， 系咪拜佢噶？ 系啊，但佢又好衰噶， 啊， 你知唔知 好多老婆噶？ 你知唔知？系啦，佢成日调戏阿嫦娥噶。 系咩？原来跳起嫦娥嘅就 系 佢啊！ 关事嘅咩？ 我但我唔知系边。 佢点样讲真咩？ 嫦娥 真系 喺个月宫，佢点样调？ 佢本来都喺天上嘅， 所以 呢啲民间传说啫。 系啊，你又会咁认真？系啊， 喺天上嘅嘢，真系可爱啊！小张张嚟啊，仲有童真系啊！咁因为佢其实都系有少少咸湿嘅呢个咸湿猪。 佢系代表咸噶嘛？ 系 咯系咯，有少少呢啲嘢噶嘛。 但所以佢嘅角色真系好奇怪嘅，又正又负，又正又负， 好人啊， 系好人， 系啊， 系 好 人都系咁样嘅， 系 啊， 一定 系 有好， 正面 有 好 又 好，有正面又唔好。你觉得猪有冇另外一个名啊？ 猪有冇另外一个名？ 似咯， 除咗呢个咧， 名啊， 全咯系咪啊？ 咩叫做另外一个名啊？你可唔可以举个例？ 唔系以前啊， 咩叫 另外一 个名？可能猪叫做 Greg。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我又考一下你们啊。 是。 手工沙的手工。 是。 手工沙就是古代呢。 女仔。 手工其实一种昆虫的名字。这个就是所谓的别名。嗱，我可以题外话，手工其实是什么昆虫类的名字呢？ 秋虫。 不是。 蝴蝶。 唔系，即系你又谂下喎， 金龟，金龟， 同女仔有冇关嘅？ 冇，佢只系攞佢啲嘢嚟中成啲粉， 咁先， 唔系冇咁核突， 先， 唔系， 搵啲嘢中成粉， 而家见唔见到噶？ 而家有噶，有噶，系啊， 草蜢， 唔系， 蜜蜂。 唔系，蜜蜂你点打死佢？你惊啊？ 蜘蛛，蜘蛛， 佢系 蜘蛛，蜘蛛， 唔系冇昆虫嘅，系啊，即系类似嗰类啦， 即系呢啲啦。 系啊，我唔， 蝎子，蝎子， 好近啦， 蜘蛛唔系蜘蛛， 有毒嘅，系咪有毒嘅？ 冇毒嘅， 冇毒。 但系佢古代就话佢有毒嘅，唔毒，我讲过噶啦。 系 蚯蚓， 唔系，两个字， 蜈蚣， 唔系， 讲晒， 我哥， 蜘蛛都讲埋， 好紧张。 仲有咩？ 四只脚嘅， 四只脚 嘅蛇，岩蛇 系啦，壁虎， 嗯，壁虎点会中佢啊？ 系啊， 咦，中烂佢？ 我嘅意思，你会觉得有啲壳啊，中佢咁嗰啲先至系中佢啊嘛？ 中佢做咩啊？ 壁虎地地中佢做咩啫？ 几手曲晒。 咦，好惨， 好惨啊！ 所以而家我系整手工衫， 快啲甩尾啦！ 中嚟做乜嘢？中羊， 我哋我中你啊！ 所以啲盐水即刻走下边啦！ 爸爸坑 住，哎呦，中 惨！ 哎呀，咁猪即系 叫系叫咩名系咪？ 系啦，你个仲有一个名嘅叫咩名？几 个字？几个字？ 两个字。 两个，我哋有冇 手工 有 冇关系？ 我哋有冇见过嘅？ 冇噶， 即系呢两个字我哋冇见过 嘅。有见过， 有见过， 有见过。 喺边个地方见过？食嘢嘅地方见过？ 唔会， 咁喺边度见过啊？ 咁我点估啊？ 系啦，所以好难估噶。我讲俾你听，你又知；我唔讲，你哋都唔知。 一定唔识啊！ 叫咩啊？ 系啊，都未见过。我有冇零字啫？ 即系等于你头先壁虎岩蛇，你都唔知佢叫手工啦。 唔知啊？ 手工，你知唔知边个手啊？边个工啊？ 手手秩序嘅手， 系啊，工 同做工。 系啦，唔系做手工嗰个手。 我以为系啊，你唔讲我又以为一只手系手咯，工系手指公公。 系喎，手工衫。 好就你讲啫，唔系因为我冷静咗同人哋讲嘅时候，跟住话教话佢咁写噶啦，就错晒。 O K， 再一句先，因为老师个喉咙有啲唔舒服。 我哋咁都得噶你。 作鸡猪 好 两个 吓猪啊？ 系啊。 马老师， 嗱嗱嗱，我讲咗个嗱字啦。 我知道马老师好聪明，根本就唔似一只猪。 四分，到你梁张张， 叻过一只猪，乜都唔认输，几多分啊，老师？ 你啊四点五分咧，你最劲， 唔系稳啊嘛， 系啊，开股啦，佢叫做乌鬼， 边个鬼啊？只鬼个乌， 边个乌啊？乌做 唔系唔系唔系，对唔住，乌啱个乌，鬼怪个鬼，佢就 点解咁难听嘅呢个名？ 杜甫咧，哇，出自杜甫嘅，佢写诗啊，佢话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 佢讲乜嘢？ 即系又食猪又食鱼，系嘛？ 系啊，所以咧，即系家家人都食食猪，我唔知佢叫乌鬼喎， 系咯， 奇怪啊！ 咁系咪真系讲猪噶？ 系真系讲猪，咁啊又食鱼。 但系佢写完出嚟，大家都杜甫杜先生 啊，会唔会佢写草书？ 系咪写错咧？ 系啊，写错写错咗咋？其实系猪，死都唔认佢。 系啊，又老师又系合着咗，又冇攞红笔圈。佛抄 乌鬼啊， 乌鬼， 以后乜讲都好难噶咯，嗬，即系你面讲嗰两点唔会明噶啦，系啊， 请 问佢就系你今日想食啲乜嘢？我想食乌鬼，咁样我就 乌鬼扒， 乌鬼扒， 食个乌鬼扒先正啊，系啊， 唔系几好， 你猪，你 食乌鬼饭。 呢个几得意呢个， 个乌鬼祖宗其实系咩咧？哇，你乌鬼祖宗啊，即系猪祖宗，猪祖宗又点解咧？ 真系惊我， 系啊， 我有呢个餐牌喺度见到就系乌鬼把脉， 即系啲公好型喎，好日本啊， 系 乌鬼好日本啊， 你都唔知佢系乜嘢噶啦，你问佢咯， 喂，有得谂啊，嗱， 银河。 喂，呢个真系谂喎，好型 啊！ 乌鬼， 乌鬼，乌鬼菜单， 所有嘢都系乌鬼。 先嚟食乜嘢啊？系乌鬼借你， 乌鬼布丁，乌鬼雪糕，乌鬼沙律。 原来将阿杜甫嗰啲诗写埋喺度啊！嗱，有出处噶， 佢话噶，系啊。 喂，猪咧，你知唔知佢？即古代傳說咧，佢幫過人哋咧，即制止啲洪水啊，所以咧，其實啲人咧，即對啲豬咧，即係覺得好神咁拜嘅， 但都食佢喎。 係啊，咁咪 係咪唔小心俾嗰啲洪水即沖咗落個窿嗰度，即 棘住咗走唔到， 走唔到， 塞 住咗， 跟住死咗啦，化為烏鬼， 就救咗好多人啦。 冇錯。跟住就同阿杜甫讲啦，其实我生前系一只猪，真系有一件咁嘅事之后，我已经化为乌鬼。跟住佢咪写落去啦，我就原来猪叫做乌鬼。 系啊，咁因为佢点解咧？佢原来咧知道咧几时有洪水嚟嘅。 嗯， 猪啊， 其實咧，誒啲動物嘅話都係好醒㗎，一早知㗎。 天災靈氣啊！ 佢哋有一種靈感。 係啊係啊，即係佢會知道有啲乜嘢唔妥咧，就會嗌你哋。 地震之前啲昆蟲會跑曬出嚟。 係啊係啊， 同埋啲雀仔會周圍飛啊，等等等。 豬咧，據講咧。亦都幫個人類啊揾谷種啊，即係種嘢嗰啲谷種咧，以前啲人冇嘢食啊，咁佢又帶，即係呢啲係神話傳說嚟嘅，就幫人哋揾谷種。另外仲幫人揾一樣好重要嘅嘢，你估係咩咧？ Truffle 唔係同食有關， 同食有關 真係幫助到好多人嘅，唔係。佢制止洪水啫， 幫助到人嘅揾到一樣嘢係嘛？ 係啦，即係其實天然已經有㗎啦，揾一個即係個種出嚟， 揾一個種 同稻米有冇關係？ 冇冇，但係幫到人類嘅，係啊，幫到人類， 揾一個種 出嚟，係啊 係啊，即係一種植物， 唔係植物， 一種種 火種。 冇錯，火種，因為火種咧，佢揾到之後咧，就幫人哋人類咧做咗好多嘢，例如可以生火啦、煮嘢食啦。 豬揾出嚟嘅咩？ 係啊，即係呢個傳聞嚟嘅啫，係啊，就可以生火取暖啦，等等等等，所以豬咧就係你以後冇懶人要蠢過只豬。 你頭先講嗰啲嘢全部都係嗰啲傳說嚟噶嘛？有嗰啲係真嘅，就係咧喺法國咧，其實係揾豬最初嘅傳聞係揾豬去揾啲黑松露噶。 哦， 係，佢哋係帶。遇啲豬咧去揾噶， 樹林嗰度， 係啊！但係奈何就佢太聰明啦，佢揾到佢自己食埋啊， 熟咁就食， 佢就食埋啊，咁樣就話好激氣啦，係咪先？你見到佢重，我已經食咗啦，所以先至嘅就淘汰佢哋嘅就係去訓練一班嗰啲獵狗，就要揾狗仔去揾咯。最初嘅時候係豬揾得快好多， 啲狗食唔食啊？ 啲狗唔食， 點解嘅？ 啲狗就會坐喺度，哇哇哇哇，因為佢哋唔食黑松露咯， 人類嘅好朋友咯， 豬仔仲。中意食好嘢嘛、 啊？所以豬真系几 可 爱啊！ 好聪明噶佢， 真系叻嗰只猪啊！养生活无恙，不会跟你反，连能养啲自然羊。相信我输一份，你会赠我一谷善良。尽太多猜疑，太多尊严，爱到太痛苦，至发现可以输，但未觉可怜。我也怕战胜了会变了更失败，我以爱作武器，要将你溶解来和解，用一生写我投降书，你从前还愉快，不想再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输得起再捧实你。是你，所以当我想到什么未原谅，把你一切丢，人留在周末床上，门外几声轰炸，只有你知道的真相，谁忐忑之时，怯慌之时，扑向我，记得我愿意，不要哭，怎么好意思？我也笑过了，会变了更依赖，我与你这世界绝不会停摆，谁摇摆就这么舍我投降输，在爱面前投降。我哋有冯允谦呢首歌，32度嘅温，相对湿度75%，炎热的星期一，一路戒备相对仍然刮，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噶啦。先听咧11:30新闻报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廖妈继父乳早前被食安中心验出过量立样牙胞杆菌，第四代传人廖仿业确认，由三十年前开始，他们是从一个内地供应商买入生父乳，再在本港厂房发酵、养殖、调味、包装。他多次向食安中心致歉，说近日家人情绪很差，回应过敏。廖仿业透露，供应生父乳的内地厂房是由香港人经营，亦都是行家。他说当时是因应排污条例更新，本港厂房未能够符合条例要求，不能够生产生父乳，强调并没有隐瞒。廖仿业又说，食安中心每次巡查之后，他们跟随建议改善，其后试新方法或者太急进，交了一樽不好的样本给食安中心，导致超标更严重。他说已经遣散少过十个员工，所有食品已经下架，他又多番鞠躬致谢。一条布氏鲸去年闯入西贡水域之后死亡，渔护处报告说布氏鲸被快速行驶船只的螺旋桨击中致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处理渔护处副处长黎全志说，在当局建议之下，当发现鲸鱼在香港水域停留较长的时间，就会设立船只管理区。他又说当局不建议观鲸活动，担心会造成滋扰，同时亦都要提醒海上使用者，如果见到鲸鱼，应该减慢船速。保育海洋哺乳动物专家小组主席梁美仪说，当局自事件之后审视整个管理方案，相信再优化应变计划会更加完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一个街区发生枪击案，导致三人死亡、六个人受伤，疑凶在逃。事发的时候，超过一百人正是参加当地的街区派对。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大约凌晨两点，费城警方发表声明说，初步信息显示事发的时候有多方博火，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多种不同口径的弹壳和一件武器。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十一点，热带风暴派比安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9.7度、东经10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一套戒备信号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53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51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6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3元，升9元；恒生中国企业64.02元，升6.8元；盈富基金18.12元，升1.4元；中海油20.45元，跌5仙；美团120.8元，升3.3元；南方恒生科技3.538元，升5.8仙；阿里巴巴74.75元，升9.5元；信宇光学科技46.2元，跌2.05元；小米集团17.16元，升6.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57.57，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3，人民币7.273，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39675点，跌388点。港金报22400 24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08.97美元，卖出240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稍为车多。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尖沙咀加兰围系有工程，加兰围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而油麻地弥敦道有道路工程，去太子方向。近住西贡街的部分慢线是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大埔道六合村九龙方向、葵涌道马嘉烈医院去荃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留心，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行驶的单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红磡致富都会 L 七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联同爱心大使冯允谦、黄淑曼同埋 Benis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齐庆回归。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呢一份工可以听到好多好听嘅歌曲，呢一份工仲会为你带嚟好多好朋友添。 譬如话我有时去探望一啲老人院或者老人机构咁样啦，佢哋做乜好似同我好熟咁样？ 系，哎，过嚟啊，德昌，你过嚟坐。 喂，我未见过你嘅，原来喺佢嘅世界里边，我每日都听，我可能听你把声仲多过我仔。 我是 DJ 人物专访，本周嘉宾戏曲天地节目主持人阮德昌，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播出。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吓、 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一十一点搭八啊！睇戏、睇电视、睇剧集，我最近个礼拜咧睇咗一套咧，悬疑电影啊！唔知你中唔中睇悬疑电影咧？嗱，我觉得悬疑电影有一样嘢咧唔紧要，即系你俾好多嗰啲叫做蛛丝马迹我啦，但系你一定要咧喺后来咧要解得翻， 系啊， 或者有解， 原来嗰啲剧情系有用嘅， 系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最憎就系咪咧睇完有啲哇！好神秘啊！哇，系喎，系喎，最後咧，原來佢冇再提翻嘅，即系冇再解， 記得咗， 或者佢自己都解唔翻， 系啊， 或 者解唔翻， 有啲系咁噶，佢寫唔少呢啲啊， 我寫唔少啊，我嘅 咩就搣嗰又 唔 係 唔 係 唔係，我梗係唔會搣啦，咁蠢噶， 喺中間有啲 方法做點樣？ 有某啲位嗰度，跟住抽佢變成長板。 系啦，聪明，我谂唔到咧就啊，算啦，整多一集啦。 系啊，咪就将佢变成长版啦。 My time， 我知啊。 又或者有啲咧，悬疑咧就系冯本生原来发梦嘅咁样，我又系觉得呢啲咧，再整多几场咧就 你都有写过呢啲啊？ 系啊，发梦 咁耐唔耐都要写下呢啲。 吓，点解？点解要写啊？ 即系咪谂唔到咪写咯？系啊。好，睇咗个叫《黑夜迷踪》啊，吓，黑夜迷 踪，梦醒时分。 嗰一对夫妇咧就已经系感情唔好啦，就分咗居。咁跟住咧，爸爸咧就每个礼拜会接翻啲小朋友，即系一 翻屋企， 系啦，两个小朋友，家姐同细佬咪接翻屋企，咁就等佢可以享受下天伦之乐一个礼拜咁啦。咁啊，讲到咧剧情就系呢一次咧，佢接咗翻去，咁啊去玩啊玩啊玩得好开心，咁啊夜晚咧就送咗两个小朋友上床瞓啦，咁啊自己咧就喺电视一个男人啊睇下波啊饮下酒就瞓着咗。到瞓到半夜咧， 哇嚟咯！ 睇下啲小朋友先，即系爸爸妈妈会噶嘛？啊，睇下佢哋有冇腐皮啊咩先？ 唔见咗， 唔见咗， 唔见咗， 唔见咗， 点会迷踪？ 于是咧，即刻打俾老婆，喂，弊啦，我哋嘅小朋友唔见咗，两个都 猜， 前妻系啊，前妻， 唔好扎扎低低打错。 咁跟住咧，佢老婆 清醒啦，你 系啦，前妻离咗婚，分开咗， 前妻系前妻， 冇错。 你啊，凑一晚都唔得嘅，咁于是两个人咧就好惊啦，咁你点算啦？咁就喺呢个时间，电话就响啦。 最惊 你个仔女已经喺我手上边，系啦， 交出赎金， 你一定要俾赎金咁样。好啦，咁啊好大嘅一笔钱啦，点算咧？咁样， 跟住打电话问我啊嘛， 打电话问功课小强借住俾我得唔得啊？佢老婆就话啦，不如你揾阿某人啦咁样。嗱，某人咧就系呢个男人嘅一个曾经好好嘅朋友，但系呢个朋友咧已经做咗一啲叫做毒贩啊。咁佢就已经同佢冇联络噶啦。咁老婆就话得你呢个朋友咁有钱啫，因为做啲唔见得光嘅生意，你问佢借啦咁样，佢就好唔想嘅。好啦。中间我就省略咗啦。总之咧，佢就问呢个朋友嘅时候，佢话得你同我走一次货啦。你走完之后咧，我就俾嗰个赎金你。 系啦，即系帮你搞掂去。 好啦，咁佢有个游艇噶，好啦，咁我又应承啦。做晒一切，中间有一个好惊险嘅过程啦，点样去帮佢走啊？又争你俾人拉咗啊？等等等等，嗰、那个唔讲啦。翻到嚟拎住啲钱，见到屋企里边老婆同埋咩咧？ 仔女喺晒度。 跟住老婆话。咩啊？咩绑票啊？冇呢啲事、啊，你系咪有幻觉啊？ 咦？ 冇理由噶，咁到底 系个梦嚟， 一定系啦。 扎醒咗哦，发梦啫。 唔系，咁大家自己就睇下呢套戏。 咩片？ 唔系咁，你值唔值得推荐先？ 嗱，其实咧，我觉得去到呢一度咧，其实系你会觉得点解嘅啊？仲有佢当佢去到想做交易或者做个毒品生意嘅时候咧，等极嗰个接头人都冇嚟，跟住佢收到一张字条话：你快啲翻屋企。咁佢诶边个咧？咁样嗱，呢个都系审出嚟嘅一个叫做蛛丝马迹嘅。但系呢一个咧，后来咧 唔记得咗， 大家自己去揾啦吓，揾翻。 唔系，我想问一样嘢嘅就，其实有时你所讲嘅即系蛛丝马迹，可以系故弄玄虚嘅。 系啊， 系啊。咁其实你呢一个系即系啦，你呢套戏其实系蛛丝马迹啊，定系故弄玄虚咧？ 嗱，成套戏咧就唔系故弄玄虚， 解唔解得？ 但系头先 最后尾 叫佢翻屋企嗰张字条咧， 系 到最后系冇答到嘅，即系冇讲边个嘅。 哦，冇写， 哦，定系你恰着咗咋？ 系啊， 有时候我都会噶，你会唔会噶？即系恰着咗嘅啫。咦，呢个人边个嚟？其实就系你恰着咗啫。 点解嚟咗我屋企？ 都有时会， 有时会咁噶。我想之后追翻噶。点解多咗呢个男仔？ 我试过歪蛋啊！ 有， 但我会睇翻转头。 我有，我都有。 有冇 miss 咗啲好重要 的？但系就好笑咯，即系无端端笠咗咗嗰阵，我以为笠咗咗一阵啫嘛，其实我已经瞓咗两个字啊。 系，因为两个字可以发生好多嘢， 可以发生好多嘢啦。系咪多咗好多剧情？突然间，点解无端端多咗个男仔 ？miss 咗一场，你已经唔知去边啦。 嗰样嘢死咗啦。 系啊，冇错。 到底点解俾人绑咗票？咁样就问埋啲仔女，你哋嗰日明明俾人捉咗噶，仔女就话咩啊？爸爸冇啊，你讲咩啊？咁样咁得佢一个人咧，系有呢个记忆。 咁 点解咧？ 钱系咪真钱嚟先？ 钱系佢，因为佢。 前妻 系 咪真前妻啊？ 系啊，定有时系前妻，有时系老婆。 我有兴趣想睇，但系又想睇下服唔服，想问多你少少。 系啊，系啊，你 解答到唔到我？ 去唔去界？我觉得系去到呢一个位系几有悬疑性嘅，即系我发觉全部人都唔知道，点解只得我一个人知道，仲咪拎住袋钱？点解又咪俾人绑票咩？ 但重点你知唔知啊？你睇完知唔知？ 定系其实你睇完你唔明白啊？即系佢一路都讲唔到个重点，推唔推介咧？ 我想你想我讲出嚟啊？ 你咪讲咯，冇所谓。 冇啦，人哋会睇噶嘛。我唔剧透啦。总之咧就佢里边系有一个原因，点解？ 即系佢解得通嘅， 解得通嘅， 解 得通嘅。不过你对呢一嗱解得通同解得你满意系两样嘢嚟嘅。 咁你满唔满意啊？ 我啊 ，OK 咯，即系我觉得可以再好，可以再好啲，可以再好啲咯。唔知啊，即系你对一套电影嘅原性，你会希望佢再扭多几下，你明唔明意思啊？系啊，即系如果 有时又唔使为扭而扭嘅， 系啱啊， 系啊，扭嚟扭到最后尾嗰时候，人哋一早知道你使唔使扭啫，都有试过系咁噶，扭嚟扭去扭嚟扭去，我一早知道个凶手系边个， 孤立原推啦， 系啦， 都系嘅。好，呢个黑夜迷踪啊， 好咁啊，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就系呢一位导演，我非常之喜欢嘅，叫岩井俊二。 哇，日本电影正， 冇错。今年其实都已经60岁噶咯。咁啊，就系早嗰轮咧，就有一套电影我系好想、好想、好想睇嘅，但系唔知点解嘅，就一路咧都耽误住系冇睇嘅，直接到佢落画为止。咁、我好开心，我最近嘅总之都揾到，就叫做《奇年之歌》。咁、其实就讲紧嘅都系嗰啲啦。咁啊，本来嘅就系佢有一个3小时嘅版本嘅，但我琴日睇咗嗰个就系2小时嘅版本啫，所以中间会有少少嘢好似接唔翻咁样，系啦。咁但系当然啦，里面就系有你好喜欢嘅，就系广濑铃啦。记唔记得广濑铃系边位啊？海界角女孩嘅细妹， 系。 仲有就系黑木华啦，同埋咧就系有松川北斗，以及有一位嘅就系、我已经希望冇读错佢嘅名啊，就系 Anna the End， 咁就系一位嘅就系、唱歌嘅歌星嚟嘅，首次担任主角。咁啊，讲紧都系嗰啲青春爱情电影啦。2011年其实咧，大家都知道日本系发生咗311大地震，佢系揾嚟做背景嘅。 哇，十几年咯， 十几年噶啦。咁、其實就女主角咧就因為個地啊古仔啊嚇，就地震之中嘅失去咗屋企人啦，之後佢就從此講唔到嘢啦，因為喺地震裡面嘅話，佢實在太大嘅創傷，佢淨係可以唱歌啫，即係講嘢嘅時候就好似咁樣噶，但係佢唱歌就。 定唱歌，定唱歌似我啊！ 唱歌唔似你，佢唱歌好好听， 好啲好啲， 系啦。咁啊，成为咗有一个女仔自己就要流浪街头啦，弹吉他喺街头度卖唱嘅。点不知咧，有一日咧，佢竟然咧就喺东京嗰度就遇见咗一个叫做日子嘅女仔。呢、這个就系我哋好中意嘅，就系广濑铃饰演嘅吓。佢咧亦都系一个即系、自己本身系一个悲伤嘅故事出身嘅一个小女仔嚟嘅。妈妈就系一个啲陪酒女郎咧，咁样就成日咧都会见到佢嘅，就永远都系醉醺醺。系啦，咁所以咧，阿广濑铃咧饰演呢个角色阿日子咧，好想考到大学，去东京个读书嘅话就可以脱离呢个家庭啦。 明白。 咁啊，揾嚟咗有一位嘅男仔又帮佢补习嘅，点知佢真系考上个大学，咁而且咧佢就应承咗佢就系话 ，OK， 当如果我真系能够梦想成真嘅时候咧，呢、一个帮佢补习嘅哥哥咧就好中意佢有一个嘅就系爸爸留俾佢一个古典吉他。当佢考上大学嘅时候，佢送俾佢，但系呢个吉他又有古仔嘅噃。辗转嘅话咧，就又落到咗去麒麟手上。点解呢？原来呢一个帮佢补习嘅哥哥，最终成为咗麒麟嘅姐夫。岩井俊二好中意呢啲咁嘅嘢噶，你有冇留意？系啦，即系好似佢就系、佢嘅电影总会有啲咁嘅安排嘅，就系、看似系一啲即系青春成长嘅故事啦，咪歷時可能係一段就十幾廿年嘅時間，好多人同埋事嘅話，你以為佢只不過係過客，但係命運往往又將呢啲嘢拉翻埋一齊嘅，就係呢啲嘢啦。即係呢個咁嘅吉他嘅，以為嘅就係、好不經意送咗俾一個幫我考到大學嘅一個補習嘅哥哥，點不知又成為咗就之後佢喺東京度喺街頭度撞到嘅一個奇連呢個女仔手上面攞咗個吉他，因為呢個吉他嘅就係、幫佢補習嗰個人就係佢個姐夫，就係、咁樣啦。好啦，咁其實當然啦，我覺得裡面有啲混亂嘅地方係點樣嚟嘅呢？就是、因為女主角一人飾演兩角。 哎呀，其實呢最難搞、 你有冇呢個咁嘅情況？ 有。 我就係究竟呢一個係佢而家呢一個啊，定係乜嘢咧？嗱，佢既係做麒麟呢一個嘅角色咧，佢又做麒麟年輕版嘅姐姐。 嗯。 所以有時嗰啲 係 啦，時空嗰啲交集咧，我唔知道究竟佢而家係講緊邊一個時代嘅佢啊。咁我就略嫌會有一啲就係混淆嘅。我睇咗兩小時嘅版本嘅話咧，佢刪剪咗嘅劇情咧交代嘅部分，因為冇咗，尤其是係廣濑铃有好多有關於佢嘅一啲即係。古仔嘅嗰部分嘅，佢冇咗，有少少支离破碎，即系佢突然之间消失咗之后，一大段嘢都冇佢。 我想问下佢点解要整一个两小时版本啊？ 因为佢觉得3个钟头嘅话好难消化。 哦， 咁所以佢就係變咗個 緊湊，我覺得 O、OK、K。 我都覺得係㗎， 因為好多電影而家全部兩個小時㗎啦， 會唔會 係 因為 咁啊？兩小時二十分鐘， 冇錯。 我發覺， 我覺得係近得落嘅，咁、但係就反而唔應該咁樣剪咗一大部分嘅嘢之後，我有啲嘢接唔翻咯，我搏唔翻咯，好可能嘅就都 O K 嘅。嗱，整體嚟講嘅話咧，你睇下睇下嘅話咧，啲嘢啲千絲萬縷啊，你都搏得翻嘅。整體嚟講，你覺得可以嘅，但係要講嘅就係奇連同埋嘅就係日子之間嘅友情啦。同埋日子嘅嗰啲突然失踪咗之后，即系突然之间对喺东京嘅街头撞到佢，就觉得佢唱歌好好听，跟住佢话我做你经理人啦。点解突然之间佢就失咗踪啦？ 嗯， 系啦，咁啊跟住为咗要揾翻阿日子，就可以揭穿咗佢有好多以前嘅佢嘅故事，嗯、就揾你咁样嘅话，一步一步咁样等你了解呢个女仔多啲嘅。咁而《奇连之歌》简单啲就系讲一个四个青年人佢哋喺社会嗰度挣扎嘅故事。 哇，好睇喎呢啲， 其实系好睇嘅。佢哋又 busking 啦，喺 busking 嘅时候又不断咁样去遇到其他嘅人啦，其他嘅人嘅话究竟喺个生命里面又发生咗啲乜嘢嘅火花啦、等等等等。咁啊，当然你都始终。都是一些日本的青春电影，就是无论遇着什么困难我都要勇敢活下去，呢、這个就系主旨啦。 系 啊， 有冇放烟花啊？呢套戏？ 冇烟花。 哦，总 系啊，因为其实佢喺仙台啊，定系嗰个地啊，系个地方，其实都系有时会有一啲就好冻嘅画面嘅。 哦， 岩井俊二好中意嘅， 系啊， 情书一样啦，系啊，雪啊，哇， 颈巾 行落去嘅时候嘅话，踩到已经落去，去到个膝头哥咁样嘅积雪啊，等等，佢好中意有好多呢啲咁嘅画面嘅。今次都有，系啦，系啦，都系好冻啊，讲嘢嘅。时候有啲河下气啊，缠住一条好长嘅颈巾啊，等等呢啲好青春嘅。 我觉得俾人感觉系你好渴望爱啊，同埋咧 温暖啊， 系啊，两个人喺埋一齐咧，好温馨，好舒服嘅。 冇错， 系 咁，所以就 气氛营造得几好。 要介绍嘅就系有呢一套啦，同埋难得嘅就系佢里面亦都同一位佢就系好中意嘅音乐人合作，所以你里面嘅歌曲如果你喜欢嘅话咧，一定会有好多，甚至乎佢就会向一啲嘅就系以前我哋一路听到大嘅一啲就日文嘅歌曲致敬，例如里面有一首歌曲就点解咁熟嘅咧？原来咧就系小田和正喺 Off Course 里面嘅一首叫做 Sayonara， 即系佢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唔同嘅歌曲喺里面度出现嘅。咁而呢一位嘅女主角咧，佢本身唱歌嘅话都系嗰啲声嘶力竭型嘅。佢係唱嗰啲 punk rock 嘅，咁所以嘅就係你會覺得你會感受到嘅就係當佢每一次唱歌嘅時候，都係向生命嘅吶喊咯，係啦，都係向住一啲嘅就係、雖然現在嘅生活唔係話真係咁好，但係我仍然會繼續有好有 power 地去繼續生存落去等等呢啲咁嘅嘢嘅話咧，你都係可以喺呢套電影裏面咧能夠攞到嘅， 係 啦，兩個鐘頭就辛苦少少，咁但係我覺得都係 好睇嘅， 好睇 㗎， 你真係廣瀨玲，你都開心。是明白 好， 你救我呢一套辛苦。 哇！分享下， 好， 我本来想睇嘅， 系啊，两个礼拜前我咪话， 系啊， 我几型嘅，话俾阿一早已经话咗俾你听。我睇一套戏叫做《手》， 系 手系手令个手，即系搞头嗰、那个。哇！又系白夜舞，又唔知几多年，呢个剧本就写咗好多年，佢嘅自转式带嚟自转。 北野武嘅自传 系啦，即系可能佢寄语，佢寄语啊，因为嗰套戏咧古装片， 系、 日本嘅古装片， 系啊， 讲紧系公元1500几，即系等于相当于可能系明朝咁上下啦，系、即系我唔敢咩啊吓，咁就讲一啲士族，哇，为咗吞并又点点点，系一个男人戏嚟嘅。 其实可以好睇， 系啊，男人戏你知啦， 嗰啲武士啊， 系啊， 嗰啲好系啊，我好多。 但我一心谂住咧，哇，要睇一套劲嘢嚟分享俾大家。我真的顶唔顺，我分咗两次睇，我睇唔晒。 几场？几场都系顶 唔 顺个地方喺边度咧？我想知道。 到都系两个零钟头啦。 系 顶唔顺个地方就 系 男人戏嘛，唔紧要，即系等于我哋喋血风云咯。 冇错冇错，系啊， 系咪先？ 男人嘅情 系啊， 男人 嘅豪迈。突然间有套戏咧，有一个情节咧，又即系有 令到你好摸 不 着头脑，系咪？ 系啊，个半途佢成嘴血喎，那個人咧，即係嗰、 受咗傷， 係啦，攞把劍篤住個饅頭，俾對方食，係話你食咗佢啦，咁佢食啦，跟住佢攞把刀就撩佢個口，就成口血啦。咁、我覺得哇，咁 點解要咁啊？ 唔知 虐待佢， 係啊，但係突然間咧，佢控埋佢嗰度錫佢。 即系嘴 啊！咁你就知道唔对咯。 我终于写一写啦，咩事啊？ 其实 BL 剧， 佢即 系你做睇清楚嘛？ 佢冇写，都系成个月。咁其实男人戏唔紧要，但我接受唔到古装嘅两位武士咁男人咁男人爆棚嘅， 同埋佢先整到佢成口血，再射佢。 系啊，射到自己又系成口血咯。咁你咩片呢？即系如果有啲嗰啲， 你点归类咧？ 系啊， 我唔知点写佢。影评你话佢系乜嘢咧？ 唔系咯，哦，系咪所谓嘅 cos 片啊？ 唔系咁嘅意思。 唔系，即系 因为你冇睇落去啊嘛。 系啊， 你都唔知。 有啊，因为佢好多长戏。佢原來真係一個女仔都冇，我諗下啊，如果有女仔都好啊，但係一兩個出現咗，啊佢又冇出現喎，但係好血腥嘅，例如有啲斬頭啊，噗一聲咁樣樣，所以我好難適應啊，係啊，突然間有兩個男人油淋淋、熱辣辣咁樣赤裸上身喺度瞓覺，你咪瞓咯，好地地， 但係攬住嘅， 突然間又反轉身。你唔好反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已经查到个身有啲淋， 你咁样讲，我反而想睇喎。因为北野武唔会拍呢啲嘢，咁北野武里面佢做过啲咩啊？佢 系 边个啊？ 佢冇做呢啲喎，佢冇份喎。佢自己 做嗰啲人，唔系即系就意思系你头先讲嗰啲角色咧， 系 你唔识嘅。 唔识噶，我唔识噶，因为 靓唔靓仔啊？ 唔靓，阿叔嚟噶。 但我想问咧， 古装片啊， 头先你所讲， 佢哋中间秃头嗰啲啊， 你所讲嗰啲人咧，佢哋其实有冇爱情啊？有冇描写到爱情嘅成分？定系即系纯粹只系啲动作嚟？ 捱唔到去爱情嗰 part， 即系纯粹动作片。 系啊，唔系又唔系好动作片，即系总之佢爬过去咁样锡下佢咁样。 明啦，嗱，引你入场嘅话，总会有一啲嘢噶嘛，佢一定会有个 trailer 或者系有一啲即系故事嘅大纲介绍。佢讲乜嘢？ 這個呢其實引我睇嘅呢，其實因為我見到一個朋友嘅 Facebook 佢介紹，佢話呢套戲呢好好睇，係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 戲 都係幾都係幽靈一默嘅，就冇咁咩搞咩呀， 好好幽啊，我憂慮個幽啊，咁啊，但係我因為其實嗰個戲嘅題材我覺得幾好嘅，我睇咗啲簡介，佢個手嘅意思呢就係話首領，亦都形容呢如果一個人身手異處咁就會冇噶啦， 即係等於你個頭， 最重要 啦，係啦，好重要，所以佢名叫手，佢意思咧就係話有啲地方發生叛變，咁咧有人就就想作反啦，跟住嗰個首領咧又想點點點啦，跟住又對下邊啲人講嗱，我兩個仔咧都係廢廢地嘅，如果邊個捉到個走咗去嗰個人咧，我就將個位傳俾你哋啦，於是啲人開始咧就明爭暗鬥啦，就係咁樣樣。嗰個煲牌我覺得幾好嘅， 啲爭權奪利啊， 係啊，爭權奪利你咪爭咯，你專心去爭啦，你唔好爬過人哋嗰度錫錫啦。 我又覺得 OK 喎， 咁你 即係如果你由頭到尾都係嗰啲，即係個爭權奪利又或者即係呢啲咁嘅宮廷片會唔會 係 啊？ 又唔係宮廷片，爛三戲嚟。 我諗你係接受唔到，即係男男嗰啲嘅。 我真 的 接受不到啊！ 係嗰啲秃头大叔， 係啊，即係佢古装佢咪秃头， 所以就令到你觉得好唔好唔愉快，係 啊，我好唔愉快。 你推唔推介啊？ 我本来就唔推介，系因为需要我。 我觉得冇乜问题，小强，即系其实反而有时好多嘢好难讲嘅。 Okay, 你系啊， 唔系我杯 茶，但系其实系我杯咖啡。 嗱，你有本事嘅，你又試下。 我就憑你呢一句。 O K， 我下個禮拜交翻個讀書報告俾你。 可能我錯， 我覺得咁樣先至係睇電影嘅好處同埋樂趣。每一個人吸收嘅嘢都唔同，好嘛？我下個禮拜俾個報告你。心底多麼多麼想預付駕駛位，問著大量古怪問題，然後你又絲絲然著繼續唱歌，像個混帳的小鬼。我一口咬定你愛我。你不准笑，要嚴肅點記仇，我有一手，要去北歐過冬，不可以反口，來避我欺負，同時受我保護，尤其是你多麼辛苦，也不 地下刹那暂时挂一双黑眼圈，努力朝着梦想是你自信的定义，我真的发现碰上了世间少有的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懒你好， 早晨， 懒懒你好， 你好啊，马家姐， 你好， 我哋嘅距离好远啊， 少咗粒杨梅啊， 系啊，粒杨梅食咗 啦，冇水土不服啦， 希望啦，系啦，因为今日我哋讲嗰样嘢，我都同水有关噶， 水啊，正啊， 没错， 水是生命之源，同埋今日大暑咧， 系啊， 夏天我哋嘅水分又会比冬天多啲咧，因为流汗出汗 系啊 多咗啦，你喺户外晒多咗又流汗啦，咁就要及时去补充水分， 系啊，会中暑嘅， 避免中暑啊， 系啊， 马家姐做职安， 同埋千祈 啦， 系啊，我都有，系啊，系啊，我 系 Sarah 姑妈， 系啊 ，Sarah 姑妈都唔弱， 同肥强， 肥强，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 系啊， 系啦，补水嘅话，其实你都曾经有教过嘅，就唔好话灌灌 住 饮 好 多， 即系慢慢饮，即系几啖几啖咁样饮啦，系啊， 系啦，要好滋阴咁样饮，如果唔系嘅话。就会令到你突然之间嘅话，啲钠咧会被冲走晒， 同埋你会饮完之后咧，好快就会 去洗手间，就补唔到水啦，系咪？ 嗱，我由朝头早问起先啦，朝头早起身，我哋应该饮室温水啊，定冰水定暖水会好啲咧？ 嗱，其实咧就系即系 室温 水会好啲嘅，阿取水一定咁样答你， 但 系 老取啊，而家 老取。 辈份唔同啲嘢。 O K， 老取会咁样话，一定唔好饮冻嘢，但系间唔中可以饮下，我都有听 佢自己，佢自己 憋 俾自己。 呢个老取抵死嘅， 好正啊，系啊，咁先系噶嘛，人 唔系 咯， 人啊，有啲人就话打边炉都四片牛肉，我嬲到 唔好嬲，唔好嬲，唔好嬲，唔好咁样， 系啊，你都冇讲豆腐，冇讲菜，冇讲肉丸啊，等等等， 唔系佢个针对嘅就系肉啊， 冇错， 肉就得四片嘅话，你叫佢 八嚿八嚿豆腐，我哋做乜嘢？ 系啊，即系豆腐饮食 咁样，好咗先， 啱啊，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样嘢嘅话，四个字，我都非常之好啊，个提起嚟。真 系 好好， 水落石出，系啊！答翻马家姐头先个问题，朝头早即系起身都有个习惯饮杯水咁样啦。咁但系有啲人可能会饮冻嘅，有啲人会饮暖嘅，咁啊，即系暖嘅会好啲咯。 系啦，就算如果唔系都室温水啦， 系啊， 系啦。 咁你会吓亲你自己？ 睇戏嗰啲电影好型啊嘛，打开个雪柜就攞樽嗰啲冰水咧，好型嘅。 嗰啲外国人比较多， 冇错， 系咪啊？ 我都想试下， 即系又开咗之后又饮支橙汁咁嗰啲咧， 系啊，几型啊！仲要围条毛巾嘅，定系？ 我真系冲完凉出嚟系嘛？ 我唔知 系 咪冲完凉 啊？通常朝头早冲凉噶，外国 系啊， 有错冇错？ 系啊，我依家适应紧啊。 系， 咦唔系？我系马家姐，我条毛巾应该围上边围啦。 我記得咗。 應該唔臭啊！你希望 係啦，記住要換毛巾。 知道。 係啦，好。因為我哋針對 水嘅話咧，之前都有啲研究講過話，即係你夏天你譬如飲暖水同埋凍水，飲凍水會唔會解暑解得好啲、嗯？其實又未必，冇錯。 嗯。唔会咯， 系啊，即系你唔系话饮咗个冰水，跟住令到你个解暑系快咗，又唔会嘅，咁、反而饮暖水系会好啲啦。 系 暖水， 唔系、 okay. 我觉得嘅就系冰水嘅话系即时，但系之后嗰你会打个冷震嘅、嗯，有冇试过啊？ 哇， 我试过 饮到里边冻， 系啊，真系冻噶， 系啊， 跟住我又觉得可能即系呢啲咁样炸一声嘅嗰啲咁嘅感觉嘅话， 刹那 系啊，系你刹那嘅感觉良好嘅，一定啦， 好 似你 烧 红个 镬咁， 系啦，撒啲冻水落去咁样， 明白？即系身体系会调节到嘅，即系如果我哋讲紧话身体即系对冻啊热，当然你唔好话好滚咁样，即系会绿熟个喉咙啦， 都会噶，所以饮水都唔好饮咁热。咁湯嗰啲都冇飲咁熱啦， 即係常温咯，即係唔好太熱咯。如果唔係就對個喉嚨唔好啦。 明白。好啦，咁啊講到話即係有啲嘅迷思啦，有啲人會講嘅就話每一日咧要飲幾多幾多水啦，係 嘛？ 又 八 杯，跟住十杯，跟住十二杯都唔拘咁樣，即係咁幾飲幾多杯啦？究竟 通常我哋就話六至八杯咁樣啦。咁、但係最重要都係睇翻自己個小便嘅顏色嘅。之前都有提過， 冇錯。 如果你屙個小便出嚟係好似蘋果汁咁深嘅色咧，當然、即係可能朝頭早會嘅、因為你成晚冇飲過水，係啦。咁、但係你成日嚟計，你睇翻個小便嘅顏色夠唔夠？咁、如果你話去到好似檸檬汽水咁嘅顏色就好啦， 都可以接受。 即係淺 淺淺地黃黃地色。係 啊，咁、所以你就要睇翻自己，譬如你口渴嘅時候已經係個身體唔夠水啦。 係啊， 咁所以都要留意，所以咪幾啖幾啖咁樣飲， 耐唔耐就補充幾啖咁樣 啊， 冇壞。 大家姐，喺出边，你曾经 喺水 机嗰度， 唔系喺水机隔篱， 佢有嘅 咁样饮， 但系因为我哋直播室唔饮得水，同埋又唔食得嘢，所以佢好乖嘅呢一样嘢，系啦， 明白， 我赞你啊， 我恩佢咋， 多谢啊，讲多谢啦，系好， OK， 系啦，咁但系大家咧有冇对水有啲咩认识啊？即系我哋讲紧水又会分好多唔同类型， 我成日好迷思就系话饮矿泉水，因为我听我话饮矿泉水咧可能会有石。会生石啊！我唔知系咪啊，系啊，定饮蒸馏水会好啲咧，定系唔知啊？ 哦，我就知道嘅就系对于呢个水嘅话，就系、如果你要加落去你个水箱嘅时候嘅话，就要用蒸馏水，因为试过有朋友加咗喺底，佢系会有啲白色嘅， 冇错， 我哋要问车路士， 因为就会钙化咗， 钙化咗， 钙化， 佢完全唔知道啊！你知唔知啊？佢、总之佢有身边有水，佢倒落去啦，倒落去个水箱之后，跟住佢就 系 佢钙化个水箱， 系 好惨。 系、 大件事， 即系细胃嘅分咧，我哋会分即系，譬如有软水啦，即系硬水啦，即系稍为硬嘅水啦，硬水啦，同埋超硬水嘅。 超硬水啊， 系啦，咁点样去定义呢样嘢？点解我哋话有硬水嘅出现咧？其实咧就讲紧个矿物质。咁、你话倒落个水箱，点解会变咗白色？就系钙化咗啦， 冇错。 个碳酸钙 英文系咩 ？Calcify 系啊。咁即係已經係有即係個碳酸鈣嘅形式，因為個水礦泉水入面有唔同嘅礦物質，我哋一陣都會講下嘅。咁、所以即係有啲鈣化鎂啊，即係我哋講緊係碳酸鈣啊、碳酸鎂。咁佢講嗰個水嘅硬度咧，就係講翻係碳酸鈣去形定嘅。咁、如果我哋話軟水咧，其實佢每一公升咧嗰個碳酸鈣咧係低於60毫克。咁、如果去到即係稍硬水咧，就係60至120毫克嘅碳酸鈣。咁、硬水嘅定義咧，就係120至180毫克噶啦。咁、超硬水咧，就多過180毫克嘅碳酸鈣。 即 係 唔 係 話飲嘅時候硬刮刮，唔係咁意思。 但 係 你 feel 到 嘅。minerals 去定型，即係個礦物質去定型，佢軟硬水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話有時即係譬如喺北京咧，佢哋會用地下水咧，我哋會講硬水咁樣咯。係啦，咁硬水就係話即係個礦物質係會多啲嘅。咁但 係喺外國都係嘅，外國嘅就係嗰啲就一開就可以飲嗰啲，多數都係叫硬水啊嘛。但係嗰樣嘢有一個問題嘅，聽聞就係話你因為硬水嘅可能礦物質會太多，有時可能你就咁揾嚟洗頭啊。个头好靓噶，就好似你冇胶咁样，佢硬刮刮，同埋嘅就系嗰啲咧，就 唔系好抵咯， 钙 系啊，钙化咗你啲头发噶，真系 超時快 咗。但你都 feel 到嘅就係佢好似冇香港嗰啲咁油、咁軟、咁滑嘅啲水。係 啊，因為香港啲水咧係我哋叫做係軟水啦。咁、其實嗰、那個誒鈣同鎂都比較少嘅。咁、其實個份量咧即係低於嗰個軟水嘅份量啊，即係得5至69毫克。即係我哋話六低於60毫克就叫軟水啊嘛。咁、所以香港飲用嘅水咧都係叫軟 水。 咁、大家又知唔知道？譬如香港嘅水喺邊度嚟啊？通常 東江 係水咯，大部分東江都有。咁仲有水塘都有啦， 有啊， 雨水啦咁樣， 係 啊，冇錯。 有時你落雨咧，我成日都會擔心咧，就個水塘會唔會 滿瀉啊？係啊，會㗎， 高 啊， 堤 壩㗎嘛。 係啊，你睇完嗰啲有時瀑布啊，噏噏聲啲水落嚟嘅咧，我永遠都唔知個源頭喺邊㗎。 我住近咧就因為有其中有一個水塘㗎，有時咧乾起上嚟，乾塘起上嚟咧，真係可以落到去下邊喺下邊去底底嗰度去玩㗎。但係有時佢真係高起上嚟，多雨水火輪嘅話，你會哇，即係天空之鏡一樣㗎，係啊，係 啊， 即係我哋有雨水啦，同埋東江水，我哋飲用嘅水， 冇錯，冇錯，咁 冇地下水㗎， 地下水應該就冇嘅，係啊，咁啊，即係睇翻水務署嘅數據啦，呢個係啦，咁所以我哋即係譬如喺世界各地，我哋有地下水啦，同埋有冰川水、有湖水啦， 一路融落嚟嗰啲水啊，係 啊，大家有冇飲過？即係譬如去旅行， 我有飲過加拿大嗰一隻。但我又覺得幾好飲嘅喎，幾清涼啊！ 係好啦，但喺呢個時候嘅話咧，亦都要同大家要講講一啲就大家好緊要嘅，就係、呢個黃色嘅工作暑熱警告咧，就係喺啱啱嘅12:20咧就生效嘅啦。而且你都可以見到嘅就係咧，風球已經全部冇曬啦，係啦，所有嘅風球嘅話咧都已經要除下嘅啦，所以同大家咧要通知你哋一聲嚇。 專心聽啊，奶奶。 好，繼續啦。 特別係要飲多啲水咧，因為 暑熱 工作嘛。 係 啊， 係 啊，黃色啊。 但我都可以唔飲嘅。 你可以 點解啊？ 飲其他嘢啦。 哦， 即係例如 茶， 得 我咪飲 咖啡因啊， 咖啡因就會令你水更加犀利。 你真係啊，職安劇都有提啦。 我知啊，係 啊 ，Sarah 姑媽， 知啦，侄女，我會噶啦。 所以飲翻啲冇咖啡因嘅茶都可以嘅，係即係花茶嗰啲咯。 係啊，冇錯冇錯，咁又好啲。因為我唔知點解咧，我梗係覺得嘅就係啲水係有陣味嘅。我唔知你哋有 嚇，我幾中意飲 邊一隻水咯？ 有噶嗱，因為我哋有時整麵包咧，係專登要買一啲咧，就係高硬水 pH 值係高嘅啲水，你飲落去嘅話，你真係有少少鹼，冇錯啦。你知我講乜嘢？ 系 个 alkaline 系比较高嘅，系啦，你饮落去嘅话，你真系有碱水味嘅。 但系碱水味唔系番碱嗰啲碱水味系嘛？ 冇咁夸张嘅， 即系咪碱水种嗰啲？ 冇错啦，类似系有少少。你有时咪可能你食嗰啲绿嗰啲面咧，佢就绿落去得个兜嘢咧，咁你有一阵碱水味，就系嗰只碱 嘅。 系啦，冇错。 系其实因为有啲系有啲矿泉水咧，睇翻个 pH 值咧，都会系碱偏碱啲嘅。 没错， 系啊。咁但系有啲譬如天然嘅水啦，咁咪会偏酸性多，有啲系中间位咁样。 好多噶， 都有测试做过出嚟。系佢用嗰个试纸咧，睇翻个 pH 值。咁樣就知嘅啦，係 好。 咁所以嗱，我哋有湖水、冰川水同埋礦泉水啦，頭先提過嘅。咁礦泉水即係主要就係個礦物質比較豐富啦，即係有鈉質、鈉質、礦質。 鈉質都有啊？ 有，一定有噶， 有噶。硼質、銅質、鎂質、砷質、鐵質等等啦。咁因為有啲人即係譬如對於細路嚟講，即係嬰兒啊，有時沖奶粉嘅時候咧，就唔建議話用礦泉水嘅，因為佢哋嘅腎臟未發育，即係完全嘅時候，太多礦物質，有時會擔心即係過量咗，係啦。咁 有腎石係咪啊？會 腎臟有問題嗰啲都係嘅。咁所以咧就要即係留意翻呢樣嘢，即係 大家緊記啦。 礦物質即係因為腎病嘅人士，我哋都要留意翻，即係礦物質嘅攝取唔可以過量，因為係過濾唔到嘅，有時就積咗喺個血液入邊就會唔好咯。 真係好好要提大家， 係啊， 因為成日有時我就係好型噶嘛，你唔覺得你買樽水其實？系好型嘅咩？即系有某啲型， 佢有啲玻璃樽咁样，系啊， 型到爆啊！ 系啊， 系啊，所以我话真系一定要朝头早起身开雪柜。 攞樽水， 揸住條毛巾， 圍毛巾啊， 明啊， 係啊，仲有係山泉水啦，咁山泉水即係喺個泉嗰度，即係用 喺個山嗰度啲冰珠， 冇錯，流翻落嚟，咁即係通常就會如果就咁飲就唔建議，因為有時去旅行咧，你去到一個地方就話啲水好叻，係啦，冇錯，就係驚嗰個微生物超標啊，咁都要留意嘅。咁同埋即係雨水啦，當然即係雨水會經過即係。 過 濾啊，因為就咁落緊嘅時候就冇嘢。如果你落到咗地下，有時真係驚污染啊！ 你唔會喺地下飲啩？ 咦，我又想問啦，如果一啲動物啊、雀仔啊、狗仔咧，喺地飲嗰啲水咧， 係啊，其實即係 落完雨嗰啲狗仔會飲噶嘛？ 係 啊， 真係冇諗過。係 啊， 咁你買支礦泉水俾佢， 咪倒落去都係溝氣佢。 开 气啊！但系你又惊佢矿泉水啲矿物质又会过多，因为狗嗰个 size 细啲嘛， 咪系咯， 系啊，咁所以你都唔好乱嚟。如果佢饮开嗰啲水就由佢饮。 咁如果有宠物咧，有宠物嘅话，你建唔建议？譬如可能嘅就 系 真系可能要俾啲。 自己拖 只 狗咧，佢喺街嗰度饮水，咁你点啊？ 唔系唔系，即系我意思嘅就系，其实系咪应该俾啲即系嗰啲唔同类型嘅水俾佢哋饮，会比较好少少？ 呢个咧就真系要问翻兽医，问翻 Dr. Eric 啊。 喂，我哋揾一次。咧揾阿 Eric 啊、阿懒啊，同埋阿老徐一齐咧 crossover， 系啊，大家一齐， 系啊， 系啊，系啊，因为不是我的专业范围，就唔好乱答啦。 明白， 继续 好咁咧。所以咧，即系我哋话有人工水咧，咪有啲纯净水咁样。 系啊， 咁纯净水即系将个自来水处理咗啦。即系有时我哋会有个水机噶嘛。 自来水 哦，系啊， 即系去除咗嗰啲杂质啊。咁但系话过滤完之后就可以。但是在香港来计算我就通常就是说你即煲一煲再摊返冻会好啲囉。因为你唔知道你大厦嗰个 水 箱 水管 係呀，即嗰啲都会影响到嘅。当然佢话会过滤得好好，咁但係即有啲人未必飲得惯，咁有啲会照飲亦都冇问题嘅。咁要睇返自己嗰个。你哋会唔会即就咁飲㗎，即过滤。 我有 㗎。你都有。 因为有时有啲话就好劲嘅过滤器。 係呀係 呀。我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係咁样囉。但我就会发觉就係我有时有两次肚痛。 哦， 我可能就是有些人佢过嚟得唔干净， 因为系惊嗰啲微生物，对对对，即系佢嗰个太细粒，即系已经过滤， 嗯， 走啊， 系啊，过滤唔到，咁跟住我就嗰两次之后，我就觉得都系唔好啦， 煲一煲， 都系始终煲，系冇错，无谓啊， 咁啊 系， 系啊， 系 咪？ 家姐 身体， 我系做咗啲一次半次衰嘢咧，就係沖涼嘅時候口渴，成日飲一啖水。 扯死！你冇搞錯，你沖完涼即係你圍條毛巾先出嚟啊嘛，飲水啊，點解要咁啫？ 口渴， 好香豔啊嘛，覺得咁樣。唔係啊嘛，你冇事啊咁樣， 咁但係應該冇事嘅， 冇事啊， 係一啖啫。 我另外想問下啦， 咁游水有冇飲過泳池？ 有， 海水都飲過， 海水都有。 係啊，我其實想問下咧，成日都話要煲滾啲水先好飲，咁其實我亦都見到啲水機咧，佢話超過90度。就可以飲嘅，其實有點解釋咧？ 使唔使去到沸點咧？即係意思係嘛？ 即係其實我哋講緊個微生物，即係喺40至60度就會比較容易滋生。咁如果你去到即係煲滾咗之後，咁你未必係100度先滾噶嘛？有時即係你90度，尤其是喺高山嗰啲咧，你未必去到100度先滾嘅。 冇錯， 咁其實你見到個滾起，即係過咗即係譬如我哋講嘅75度之後，其實即係當啲微生物可以殺得。 七七八八 啦，系啦，咁其实就唔太担心， 即系相对安全嘅。 系 哦，明白。 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因为我每一次我都觉得一定系要碌碌碌碌， 系啊， 滚仲要滚一， 其实滚一滚系好啲嘅，但系因为有啲咧就放冲茶，佢喺90度，冲出嚟嘅味道系会比较好啲嘅。 咖啡都系， 系啦，咁都有啲系滚完，譬如去到100度再回落翻90度， 佢 hold 住喺嗰个，系冇错，佢 hold 住有啲，佢因为有啲壶系咁样， 系啊， 系啦。 个温度嘅保温咁 我冇呢啲壶啊。 咁你揾杨妹买只俾你啦。calling 杨妹， 好地地做咩要嗌佢？ 我都唔系咁嘅意思，我话我自己冇啫。 咁你想拥有嘛？ 好， 继续。咁仲有呢个蒸馏水啦，咁即系市面上我哋都会见到咁啊，蒸馏啊，即系翻呢个处理啦，渗透嘅处理啊，咁。同時間咧，即係礦物質同埋雜質都會去除咗噶啦， 乜都冇。 咁好唔好咧？ 對於譬如一啲即係想追求有啲礦物質喺個水嗰度嗰啲，咪冇咗啲礦物質咯。咁、如果你話對於細路啊，譬如腎病有問題嘅人士，其實都可以用翻呢啲水。 嗯，係，係 啊， 係。仲有咧？ 咁即係礦物質，我哋對於即係身體其實都好重要啦。咁即係未必喺水嗰度食得足夠嘅，所以咧均衡嘅飲食啊，你食得夠你嘅飯啊、粉啊、面啊、菜啊、肉啊，都係非常重要。生果啊、奶類製品都有唔同嘅礦物質，就唔好齋靠一支礦泉水去飲夠個礦物質嘅。 明白， 冇錯、啊。 即係經過咗我哋呢半個鐘頭所講嘅嘢嘅話，所有嘢都水落石出。 我最緊要學到個概化， 冇錯。 好，下个礼拜见，唔该晒，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十二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廖妈继父乳早前被食安中心验出过量立样芽孢杆菌，第四代传人廖仿业确认，由三十年前开始，他们是从一个内地供应商买入生父乳，再在本港厂房发酵养殖调味包装。他多次向食安中心致歉，说近日家宅人情绪很差，回应过敏。廖仿业透露，供应生腐乳的内地厂房是由香港人经营，亦都是行家。他说当时是因应排污条例更新，本港厂房未能够符合条例要求，不能够生产生腐乳，强调并没有隐瞒。廖仿业又说，食安中心每次巡查之后，他们跟随建议改善，其后试新方法或者太急进，交了一樽不好的样本给食安中心，导致超标更严重。他说已经遣散少过十个员工，所有食品已经下架，他又多番鞠躬致谢。菲律賓一個傳染病專家說，美軍貶低中國新冠疫苗效力和安全性的虛假宣傳，導致菲律賓人對接種中國疫苗產生遲疑，很多人被迫等待美國疫苗並且因此喪生。中國駐菲律賓使館發言人說，美國慣於打著所謂國際道義的旗號，做謀取私利的勾當，慣於通過欺騙和宣傳散布虛假信息，慣於通過輿論戰、認知戰打壓他國，國際社會對此看得很清楚，對美國的這些伎倆亦都始終保持警惕。美國妄想繼續靠欺騙在國際社會帶節奏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发言人说，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停止以谎言蛊惑世人，停止污蔑抹黑他国，尽快就长期散布虚假信息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尽快就欺骗策略和针对中国新冠疫苗虚假宣传造成的严重伤害，为菲律宾人民一个交代，是给菲律宾人民一个交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新界达到35度或者以上，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4%，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60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53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6点，跌16点。

但这种牺牲，无声牺牲，遗憾就是遗憾。祝福有害，离开却是更在乎爱。难道悲哀能将故事重来？别去多一天就少一天，什么天荒与地老，未见得相尽或者被嘲，难受就是难受。告别为何钟情诀别，约定为何只可能碰面，快乐为何都伤人，一个旧人忘掉吧，如叶落无痕，怎去弥补你的失望？不要原谅我，留低永未兑现承诺。如这歌告别为何钟声诀别，约定为何只可能破灭，快乐为何都伤人，远方的一个旧人让定，原来只可能放弃，快乐原来都伤人，我这么一个罪人，忘掉吧，如落泪流痕。 片段人间，失落了的岁月。 哥哥妹妹，乖乖地听住，妈妈现在不在了。我知道大家都很不开心，这个很正常的，我明白。不过你们都要开始知道，世界上很多东西真是不受控制的。人的寿命就是咯，有些人长一点，有些人短一点。不过不要紧的，就算妈妈现在不在我们身边，她一定会在天堂望着我们。我们好好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好好地生活，妈妈就会开心的了，知道吗？ 在我10岁那年， 妈妈因为患 cancer 走咗啦。我记得我同哥哥每次谂起都会喊。有一日，爸爸带我哋去公园度玩，打千秋、踢波、食雪糕。玩完一大轮之后，佢就拉埋我哋一边，语重心长咁样讲咗呢一番说话。由嗰日开始，我哋冇再喊，应该话我哋冇再喺佢面前喊，因为我同哥哥都知道佢比我哋两个更加唔开心。妈妈嘅离开对于我哋系一个生死教育，而对于佢系一个极大嘅挑战。佢唔单止要翻工，仲要照顾埋我哋。我而家谂翻，先知道佢好辛苦。 阿文啊，你哋执好行李未啊？喂，我提你记得带药喎。嗰边啲天气啊，冻过香港好多噶。啊，仲有咧。 得啦，得啦，得啦。呢啲嘢你讲咗好多次啦，我乜都带晒啦。 系咪带咗啊？ 放心啦，老豆，我就唔系细路，唔通咁少嘢都要你提咩？得啦。 有时系咁噶，提几次都唔记得带噶，会挂一漏万啊嘛。喂喂，系阿文啊，今朝咧我惊我唔知醒。你记得你起身，你拍醒我喎。 吓，点解要叫你起身啊？ 你唔系九点钟机话，咁啊七点要到机场噶啦。咁我陪你去，我梗系要起埋。 哎呀，老豆啊，唔使啦。你估我真系幼稚园生咩？仲要爸爸送翻学？ 唔系啦。咁我见你咁多行李，听你大劫细劫，咁我帮你拎紧啲，你唔使 咁。唔使啊，唔使啊。 讲紧乜嘢啊？咩使唔使啊？ 哎呀，老豆，话要送佢机场，佢真系以为我系细路仔啊！ 哎呀，老豆，你放心啦，阿哥大个仔噶啦， 系咯， 佢系大个。不过如果我听日唔同佢去机场，咁几年后先见，咁再见多一面啊！ 哎呀，老豆啊，公司话派我去三年啫，中间我有假期啊嘛，我咪翻嚟睇你咯，好冇？ 哎，好啦，好啦，好啦，你话点啊？点啊？你两个坐一坐，我攞埋啲饭送出嚟先吓。 唔好啦，不如咁啦，我哋出去食啦。好似好耐冇试过三个人一齐食饭咯。 喂，我唔得啊，我约咗人啊，你哋食啦，我走啦。 喂，老豆啊，做咩唔食啊？ 唔知点解。呢几日望住啲嘢都唔系好想食，唔开胃。 我知啦，唔舍得阿哥咧。哎呀，你唔好啦，今次阿哥间公司啊，派佢去外国个 office 嗰度做开荒牛啊嘛，系一个好好机会嚟噶。 唉，我知道，其实老豆唔系自私，我唔系唔想佢去，我都想佢发展好，但系做爸爸嘅。是真的不是捨得的，真的不捨得的。我有个朋友，他的儿子就是这样，派了在外面工作，最初想着哎呀一两年啫，在那边认了个女仔，结了婚，生了仔，还唱了国歌，做了公民，没回来了。他经常跟我说，好像现在没了个仔一样。 那不是个个都是这样的嘛。仲有啊，就算阿哥唔系去第二度派去做嘢啊，佢第时结婚嘅话都要搬走噶啦。 唉，你讲得啱嘅。好啦，食饭食饭，老豆冇事啊，食饭啦。 你食嘢啦。 系啊，食啊。 我夹嚿鸡俾你啦。喂。 喂，阿妹啊。 咩事啊？ 喂，嗱，听住，你同老豆讲啊，我今晚同班 friend 去饮嘢啊，我唔翻嚟瞓噶啦。嗱，你叫老豆千祈千祈千祈唔好等门啊！你知佢噶啦，成日仲当我系细路仔，激死啊！ 喂啊，你听朝坐飞机噶啦，你而家仲去饮嘢，你会唔知醒啊？ 嘿，傻嘅，我都冇谂住瞓，我听朝一早翻嚟啊，攞埋啲行李就走噶啦。 咁你唔同老豆讲声拜拜噶？ 唉，睇下点啦，如果佢未起身。费事嘈佢啦，喂，系咁啦，唔讲啦，赶住啊！ 你自己小心啲啦。 阿哥唔喺度，间屋突然间静咗好多。咦，老豆今晚咁早瞓嘅，佢平时都会睇一阵电视噶。入去间房睇下先。 老豆， 哎，你唔好人背后咁样失惊无神啊！心血少咧，真系俾你吓死。 你又睇紧乜嘢啊？你 睇下嗰啲旧相咯。我本来谂住早啲瞓，听朝早啲起身陪你阿哥去机场。啊，越想瞓瞓唔着啊！真系老人家，咁咪攞啲相簿出嚟睇下揭下。谂住睇下，咪攰咪瞓咯。 又系呢啲旧相啊！你之前睇咗好多次噶啦，你唔厌嘅咩？ 嘿，相边会睇到厌嘅啫，戏就会睇到厌啫。呢啲相咧，你睇下，张张都有好多回忆噶。我哋啲老人家咧睇呢啲相啊，最开心。你睇呢张。你嚟噶，你睇下 我。 你细个嗰阵，你睇下你瘦到马骝咁样。 咁瘦嘅咩？ 系啊，好似样唔大咁。唉，估唔到而家咧，你睇下你高过我，真系。 系啊，都系你唔好咯。 关老豆咩事啊？ 梗系关你事啦、啊！你俾咁多嘢我食嘅话，食到我而家肥晒。 哦，咁又啱嘅。嗱，所以你咧，零舍嘴嚼嚼。啊，话话住话，你记唔记得我以前呢？我有一段时间开过一间士多仔啊， 梗系记得啦，有饼啦，有糖啦，喺度卖噶嘛，一个个啱咁样摆晒喺度嘅。我仲记得啊，阿哥同我两个啊，成日都系趁你唔留意嘅时候，佢静鸡鸡就会打开，我食到哇，成个罐冇晒，跟住攞咗好多嘢出嚟食，我食到个肚胀晒咁，我先停噶。 你个白眼妹都记得咧，我仲记得。有一次咧，我捉到你食紧啲朱古力，我就闹你啦。我喂，唔好再食啦，啲糖我嚟卖噶，赚到啲钱咧，用嚟养大你两个噶。你再食 偷食朱古力有吗？唔、啊、记得喎，咁、啊、我点答你啊？ 你呀、啊，你碌下对眼话，阿爸唔使啦，你俾晒啲糖同饼我哋食，咪养大咗我哋咯。嗰时我都唔知点答。哎，真系俾你激死啊！你知唔知啊？ 嗯， 你睇到呢啲相咧，唔系我揸机噶，以前咧多数都系你妈咪揸机嘅。 系，咁点解嘅？ 一来咧，佢系影相发烧友，佢好中意影相嘅；二来咧。佢话我影相松郁唔靓，咁咪佢揸机咯，所以冇咩佢嘅相噶。佢做相机揸住个相机，又唔系影自己。唉，如果早知佢咁早走，我帮佢影多啲啦。而家有时就算想谂翻佢个样，你记忆都淡到唔系好记得啦。你知唔知啊？人最无奈嘅嘢，唔系记住啲唔开心嘅嘢，系记唔翻啲开心嘅回忆啊！我哋做爸爸妈妈嘅，睇到你哋长大，真系好开心。但系有唔开心噃，因为我哋尽嘅责任都冇啦，完成晒啦。带你哋翻学，接你哋放学。帮你温习，带你睇医生，氹你瞓觉，带你去公园玩，所有我以前觉得好琐碎、好困身嘅事，而家通通成为历史。我真系惊有一日，我连呢啲咁开心、仅有嘅回忆，我都会唔记得埋。 老豆啊，唔好成日谂埋啲咁嘅嘢啦。夜噶啦，早啲瞓啦。你咪话听朝要送阿哥去机场噶嘛，系咪？ 系。讲起你阿哥，仲记得嗰阵时第一次带佢翻幼稚园，佢又不停喺度喊，我又不停氹佢。唔知听日会唔会调翻转啦？我 哎呀，仲讲，你早啲瞓啦。 好啦好啦，咁你都早啲瞓啦吓。 在以前是爸爸送我上床，然后不停地叫我快点睡。今日是我叫他上床，然后不停叫他快点睡。时间真的已经将很多很多东西改变了很多。望住他瘦小的身躯，我仿佛又想起你小小的一阵，他孭住我们在公园的草地那里跑来跑去的情景。这些岁月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老豆，多谢你。 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